晨啊，你哋好。咁啊，朝早嘅时间6:09啦，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都有白卷号小白喺度陪住你哋星期五嘅早上，咁啊，我哋又见面啦吓。今日啊，时间过得好快，已经嚟到2022年嘅9月30日，农历9月初5啦吓。咁啊，28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2%嘅。今日朝头早咧，可能有啲地方可能都有啲雨水，咁啊，出门口嘅时候咧都要留意住啦。咁啊，天文台都提一提我哋，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嘅，咁所以天气嘅变化咧不容忽视。早晨啊，各位听众，开始。星期五的晨光第一线， 晨光每日一格， 很多时候我们遇到生活上的一些挫折啊、失败，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喂，那是为什么啊？哦，原来是因为我们没有坚持到底。的确，一个人最大的敌人咧系边个咧？哎，唔系身边嘅同你嗰啲咩啊竞争对手，原来又系自己。这个世界咧并没有完成唔到嘅任务，只有失去信心嘅自己。所以要记住啊，机会咧就唔会主动嚟揾你嘅，必须咧就主动去到咧就将自己最闪耀嘅一眼咧呈现出嚟。只要你拥有住咧，就系一个绝对积极嘅气派嘅话咧，咁你就好多嘅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啦。困难咧就系咁嘅，困难专系虾一啲咧懦弱、胆怯嘅人。所以今日咧，希望大家都精精神神，做一个咧就系充满住阳光、勇气嘅人。咁啊，今日遇到啲咩挑战呢都唔使惊，都可以将佢哋咧好似斩击经咁样斩斩斩斩斩，即系拱开晒。咁啊，今日咧祝大家吓所有工作同埋学习一帆风顺啦！ 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 28度的气温，李克勤，红日，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生飞机呢真是令人好困扰的。不过你又有没有想过到底为什么会生飞机呢？其实不少人都以为口腔溃疡是因为食物的时候不小心咬亲，但是背后原因其实可能是同自身免疫问题、饮食失调、疲劳过度又或者是睡眠不足等等有关的。医生说，如果平日经常挨夜的人可以吃多些以下的食物，有机会可以提升免疫力，改善到口腔溃疡的问题的。第一类可以尝试进食的食物呢，就是猪肝了。肝脏有维他命 B、维他命 A、 铁质、锌，亦都有丰富的蛋白质，可以帮助溃疡愈合，亦都可以维护黏膜的完整性。不过要注意的是，内脏类的胆固醇比较高，所以呢就要酌量摄取了。第二类食物就是牛油果。牛油果有维他命 B 同埋 E， 所以有抗发炎嘅作用。除咗有益心血管健康，亦都可以帮助调节胆固醇。而最后一类就是牛奶啦。牛奶系维他命 B 群嘅重要来源，而补充奶类仲可以预防埋口内溃疡同埋生疮添。所以综合了以上几类的食物，大家都不妨多吃。当然口腔溃疡头先医生都讲过是有几个不同的因素啦。除了饮食要调节之外，其实日常的睡眠和作息都应该要定时。最好就睡得多些，睡得够些啦。不过都明白都市人生活忙碌，要够睡可能是天方夜谭来的。点都好啦，听咗今朝医生同埋营养师嘅 tips 之后，希望你下一次生飞丝嘅时候都可以减低你嘅痛楚啦。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轮光碧海半远处夕阳，长空壮阔清风吹千里。为了生计染尽尘俗气，圆滚抛开身边一切，晨光欣赏这样陪伴你。 其实阳光空气 原是平均给你， 照万人均取， 珍惜自然。 应尽趁俗气，圆罐抛开身边一切，晨光堪上斜阳伴伴你。 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Happy Friday 啊，今日先同听众一齐望一望个天气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31度，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嘅明日有几阵嘅骤雨，咁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咧就渐转天晴啦。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嘅早上，你哋好啊吓，晨光第一线，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啦，朝头早有白泉浩小白喺度。有一个嘅活动咧，咁啊，都系可以早啲同你讲嘅啊，因为点解咧？其实我自己咧都未去过，咁啊，位于呢一个嘅大埔啊，一个叫慈山寺，即系嗰个好大个嘅观音像嗰个位置啦。啊，十月咧就一连两日咧就开放日，咁啊，参观呢个寺庙啦，有捐血活动啦，亦都有体验一啲心灵嘅修行路线。咁佢哋就話到，適逢農曆9月19咧，就係一個叫做觀音菩薩出家日。咁啊，慈山寺咧10月15同埋16咧，就一連兩日舉辦一個叫做觀音誕開放日暨捐血日。嗱，捐血咧，即係要再提一提大家。大家咧就一有空閒嘅時間啦，又或者符合資格嘅話咧，條件啊各樣嘢咧，就快啲去捐血啦。咁啊，血庫嘅儲存量咧就低啊，咁啊幫下手啊，大家咧就。同舟共濟是沒問題的了。好了，講回這個慈山寺的活動，為什麼這麼早跟你說呢？因為就一定是很快脆就會上網就book曬的，大家就留意著了。開放日當日呢也都有免費接駁巴士，留意著就不設這個泊車的安排的。好啦，另外一个呢都几值得又再提下听众嘅呢，就係咩呢？咁就係之前都曾经讲过，喺中环大馆嗰度呢都有啲嘅免费嘅活动啊。咁啲免费嘅活动呢，咁有啲係叫做 Laser 嘅表演啊，灯光嘅表演啊。咁亦都呢就可以呢就较啱时间就去嗰度呢就好好地欣赏一下嘅。咁我自己都觉得呢係几值得去嘅。咁除此之外咧，其實喺香港多處唔同嘅地方咧，亦都發現咧有嗰啲1:1嘅恐龍啊！咁呢個康文署去到咧就係策劃嘅，例如喺荃灣啊、大埔啊一啲嘅康體中心附近嘅 lobby 或者門口外邊啦，都會見到咧一啲咧，都相當之大隻嘅恐龍啊！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呢，今日都可以去那裡就帶埋小朋友，或者不是小朋友，你自己都喜歡恐龍的，去那裡就跟恐龍 selfie 一下。那麼多的活動呢，甚至乎是有很多恐龍的相關活動啦。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吓咁啊，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咁啊，出边啲天气都系时晴时雨噶啦，吓咁啊，自己都要望住个天文台做人，望住望天打卦啊，唔知道今日朝头早钟哥系咪有望天打卦嘅心情咧？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话俾你听，我系天文台 吓， 而家落好大雨，好大雨， 系咩？真噶？ 系 啊，哎呀，真系你身处个区就好大雨啦。 就系啦，我啱正想咧。觉得你真系一个非常更好嘅天文台， 点解？ 你识得讲系我嗰区，因为你知咧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雷暴呢个事噶嘛，所以我而家望到我呢度好大雨咧，唔等于你嗰度好大雨嘅。 系啊，可能大屿山好好太阳咧，系咪？ 系啊，唔知嘅，但系好太阳就应该唔会嘅，因为而家咁做咧个太阳应该都唔会好太 阳 嘅。 系呢排都多云啊吓，咁啊都系都唔会话好晒，你睇下晏昼都好。 系啊，不过而家呢边都几大雨，系大家阵间如果你个区又系大雨嘅话咧，可能出门嘅时候大家记得带遮啦，当然系，同埋可能要预松少少时间。不过更加要提嘅就系所有道路驾驶人士咧，今日好大雨啊，多啲小心， 系 同埋耐心，如果唔系咧，就会即系可能会有啲意外啊咁样， 系啊， 你知落雨噶啦吓， 系啊， 大家都要小心小心啊， 揸慢啲咯，系咪？咁如果你真系太大雨嘅时候咧，其实好多驾驶者咧就中意，钟哥都应该见过，一路开住个死火灯就一路揸得慢啲咁样，因为嗰阵时嗰啲大雨咧。真系能见到相当之低，你可能真系净系见到前面架车嗰啲大雨，我自己都试过。 系噶， 系啊。 不过咧，即系讲开又讲啊，即系大家如果系揸车嘅话咧，都有一个感觉嘅。情愿你好大雨，好过系毛毛雨，因为如果好大雨咧，大家都会好小心，揸慢啲。 系、哦， 因为哇大雨啊大雨咁，大家会揸慢啲咁样啊嘛。但系如果系毛毛雨，就大家会惊啊。因为会有部分嘅驾驶人士咧觉得，哎，好似冇落雨 啊， 放翻平时咁揸，跟住咧一入弯就比较容易咧就会有啲意外。 系啊， 因为觉得冇嘢啊嘛。 系啊，同埋嗰啲平时你唔系好觉啊，原来会咁离心力咁强或者咁跣胎嘅弯咧，有少少雨嘅时候， 啊、 哇，嗰啲位咧真系特别容易中招啊。 系啊，好、哎、快好快讲一讲。琴日睇咗一个喺网上睇到一啲报道咁样咧，几有趣嘅。咁话说咧，宣传呢一样嘢即系无所不用其极嘅。咁即系任何人咧。咁我最近睇咗一个，琴日睇咗一个咧，就系最近喺美国上嘅一套电影，佢哋点样宣传咧？咁佢系一套恐怖片嚟嘅。咁佢点样宣传咧？你估啊？恐怖片。 一定系同吓你有关噶啦，系嘛？ 但系佢又唔想俾钱、啊。即系佢又唔想俾钱，但系又想做一啲宣传，跟住佢又要好多人都知道、啊，咁好多人都攞到呢个效果、啊。 哦，佢系利用网上边嗰啲，即系譬如系IG 啊，类似呢一类型咁样嘅渠道啊。 佢利用现场某一啲嘅特性，咁、而令到大家见到呢张相之后咧，就会自动转发而造成一种宣传嘅效果。 诶， 嗱，话说咧。咁喺外國咪好中意打嗰啲叫 baseball 即係雷球嗰啲咁樣嘅。咁、打 baseball 咧，佢另外有一個好有趣嘅嘅即係現場玩嘅嘢咧，就係咁佢有一部攝影機，影住個現場噶啦。你有冇留意佢間唔中咧會影住觀眾席噶嘛？ 係啊係啊， 影住觀眾席，咁跟住見到人，嗰啲人咧未啊，好多時候你未見到影住自己，跟住啲人未揮手，跟住或者好開心，或者食嘢，甚至乎有啲好尷尬，咁樣噶嘛。 有啲咧會譬如足球比賽都係㗎，有啲無啦啦會 kiss 啊， 係啦，係 啊， 係啦， 係啊，係啊， 咁影你就 kiss， 一影你就做一啲嘢咁樣咧。佢就係利用呢一樣嘢，就係、當佢影住你嘅時候做啲乜嘢。咁跟住咧，佢派咗一啲咧，就我想梗係一定係工作人員啦，或者叫做妹啦咁樣。咁佢咧就審散咗喺呢一個球場嗰度。 咁然之後咧，佢睇下究竟個鏡頭捕捉到邊個？ 嗯， 捕捉到呢個人嘅時候，或者呢一個畫面裏邊某幾個人嘅時候咧，佢哋呢啲人就唔係話做啲乜嘢喎？ 嗯， 就係乜嘢都唔做。 哦，因為嗰個係明星嚟嘅，係咪？ 唔係，素人嚟嘅。 素人啊？ 素人嚟嘅，佢哋就係、是、通常你見到呢啲畫面咧，就係、是、啲人好著藥啦、開心啦、笑啦，佢哋就全部完全只係望住個鏡頭，然之後靜止。做一个好惊吓嘅反应。 哦， 咁大家咪见到个反差咯，即系因为个画面里边，譬如有十个人啦，咁、可能只系得两三个系佢哋嗰啲妹嚟嘅啫嘛，咁、其他人就继续喐，但系呢两三个人咧就只系望住镜头，好惊咁样望住镜头擘大口，咁然之后呢一张相个反差咪好好笑咯，其实系， 系、哦，同埋咧系可能有啲就算其他素人见到咧。开始都会想学下佢哋，呢个都几好玩喎。 系啦， 系咯， 一个传一个。咁而家咧，佢就话呢个简直系一个免费宣传啦。佢当然咧，佢最初嘅时候就要俾钱请一啲妹，咁跟住做呢啲嘢咧。咁出咗嚟之后咧，啲人有啲人就觉得哎呀搞乜嘢咧？咁、当然好快就会觉得系诶、宣传嚟嘅咁样。咁、但系就而家啲人就争相模仿啊嘛，影到你嘅时候咧，就同以前唔同，我乜嘢都唔做。只是望住个镜头做一个反应，即是一个定格。咁跟住而家即是出嚟嘅时候，啲人就会觉得好笑啦、但同一时间呢就会知道哦，原来系为咗一个宣传。咁、就觉得呢件事呢，哇，我觉得真系平靓正。 哇， 一个宣传上嚟。 可能如果开头嘅时候呢头嗰个譬如我当佢真系有妹啦。嗰啲妹呢如果件衫嗰件 T 呢仲系着住嗰个嘅宣传嗰个海报呢、 又完全冇喎、 啊。冇添啊。 完全冇啊。系啊。完全冇喎，咁我覺得佢先係高招。佢唔係話喺你後面呢，即係你知喺香港有好多時候，即係特別係一啲團體喺度做呢啲嘢嘅時候，咪拉晒橫額呀咁樣，寫晒啲嘢喺度㗎嘛。 驚死你唔知。 驚死你唔知嘛。佢係零呀、冇做過呢啲嘢。零一個即係冇字喺後面。 嗯、 我覺得真係好嘢喎。咁跟住去到後面後期點樣呢，咁佢有啲嘅體育嘅頻道呢会有啲记者喺度访问嗰啲球员咁样㗎嘛。 嗯。 咁而家嗰啲人係玩到呢直头。咁前面个记者访问嗰个球员啦。后面有啲人呢亦係咁样企喺度定格唔喐。即係望住个镜。 其实如果真係唔知头唔知路呢，真係怎见到个画面都几惊。 其实係㗎。因为佢喺度恐怖片㗎嘛。唔係好恐怖囉。 即係你好人好者，你咁样完全唔知佢嘅玩家嘅 game 或者宣传嘅时候呢，你望住个荧幕，你都见到呢后面嗰人唔喐过，都会怀疑自己系咪撞嘢喎。 呀，咁咪即係大家即係有时动下脑筋呢，有好多嘢你可以諗到嘅。 係呀，免费宣传啦，呢啲都係呀，正。 好啦，正话我讲到呢就话要大家预松啲时间啦，我而家出门口啦。 哎呀，好好啊，咁我哋转头再见啦。好，一阵再见，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还有好多、哦、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当我可悲，先可比得一起，也因天天都被踩得尊严都快踩死，也因得忍这般方法，一生不看是本分，但忍得到一发热就是坏掉的人。乱离后你造谣乱谈是非，但沉默如像我尽情做回自己，反正扮演住再次印象照断，通通归你，就踏实地落力地手任人被妒忌，就默默的地抗，为着自己愿望，我欠兴趣八卦你那境况，八卦太过刺激，我因此刻意隐藏。不想输心伤痛，只想刻好记号，因此不表露到众里的我。I'll put my mask on。傻定错一点 ，I take my mask off。现在活跃新歌点 ，I take my mask off。从前曾太低的，今天可有感觉 ？Hey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在台中间星光灯 keep on shining， 现实是因果不所谓 ，Bet your life。 太多。你根本不想真心的关心我，只想找一位小丑可好好捧个主角。就为自己抵抗，为着自己愿望，我已变成八卦你那境况，你却正要见证我要心思展我锋芒。 这首歌是从作声的 Mask Off， 出面26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2%。 刚才跟钟哥谈电话的时候就说到了部分区域呢雨势都颇大啊。你出门口的时候都要望一望，看看天上会不会已经落紧大雨了。天文台都话到啦，咁其实喺今日啦，星期六日一啊，咁呢几日咧都会是晴是雨噶啦，咁大家留意住呢一个嘅天气变化。如果要规划一下星期六日啊，特别系国庆日有啲咩活动嘅时候咧，都要望一望吓，啱唔啱呢个户外活动定系室内啦吓。好，时间嚟到早上嘅6:47，咁又讲下咧就系一啲有关于行山上面嘅知识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咁今日我哋职场 KOL 系列啦，咁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香港山崖协会总教练啊梁子豪 ，Sunny Sir，Sunny， 哇，小白你今日好好中气喎， 系咩？咁啊好啦，好中气咧就可以吓、行山嘅时候啊，行耐啲，行长啲都得，正， 都系嘅，都系嘅、即系呢排疫情咧、大家都好似有啲希望啊，好似转好咗啲啊。 是啊是啊，咁而家又话开关啊各样嘢咁样啦，系咪先。咁但如果你话喂发觉啲机票都系好贵喎，即系好似我呢啲即系度宿嗰啲呢心态就是、哇啲机票咁贵你开关啫，我系咪一定要去，同埋去到嗰度个个都唔知系咪会戴口罩嘅，哎呀咁危险我都系唔好去，留返喺香港。嗱，好似我呢啲中意留翻喺香港嘅，咁啊繼續咧都會去行下山嘅，咁啊梗係要揾阿 Sunny Sir 翻嚟啦。咁但如果你话我除咗行山之外，我仲想考翻个靓仔牌嘅，好似 Sunny Sir 咁靓仔嘅，啊咁啊点算咧？嗱，之前已经 冇啦。 喂，嗱，之前咧就讲到咧，嗰、那个山艺教练嘅牌咧，咁啊其实都分几个 level 噶嘛、，level two 吓系啦，咁啊讲到 level two 啦，咁啊要继续讲落去噶咯，Sunny Sir， 睇下继续读上去或者继续咧去到考呢个牌嘅时候，有啲咩特别嘅嘢要注意，同埋佢到底学咩啊吓？ 其实一二级咧，上次都讲过啦，一般嘅远足嘅，咁啊二级咧都系讲紧一啲好简单嘅露营技巧。 吓。 咁去到三級咧，就完全兩個世界啦。 哦， 即係嗰個紅溝都比較闊嘅，我本身就跳好遠嘅，係啊， 係 啊，咁好多同學仔都話反應俾我聽咧，哇！一二級嘅時候咧好輕鬆喎，點解我本身去到三級咁多嘢學，搞咁難嘅咧？咁 咁多唔多退堂鼓啊？去到三級嘅時候 啊，冇嘅，係因為即係都係照試咗先啫嘛，唔會打退堂鼓嘅。 OK， 好，繼續。 咁我哋發覺咧，佢哋即係覺得點解咁多嘢學咧？因為我哋將成套系統認真再教一次啦。加多好多嘢，譬如你二七班淨學咗幾隻成結啫嘛，但係我哋而家咧就會學個系統啊。個系統嘅意思咧就係我要綁繩啦、綁樹啦，我識到 anchor 即係防護點。你條繩會飛都冇用啊，你嘅成熟技術會飛都冇用，上面綁棵樹係死嘅。 咁啊係喎， 或者係鬆嘅，咁嗰啲就真係幫你唔到啦。 係你嗰個好似新年 Sir 咁樣咩？係咪喺個懸崖嗰度吊張床落去都冇問題，咁鬼穩陣係咪？呢啲都要學噶嘛。 嗰啲我哋去完一次之後咧，以後都唔敢再去嗰個位。 係咩？ 因為呢啲石咧係耐咗咧就會風化。因為佢近海岸邊咧，咁其實玩石啊，去同大自然接觸咧。你真係要好留心聽下佢嘅聲音。咩叫聽佢聲音呢？就係、我哋譬如我要喺個石上面綁嘢啦，要喐下佢啦，踢下佢啦，哼下佢啦，睇係咪空心啦咁。呢啲真係要聽下佢嘅聲音啊！如果佢發脾氣呢，咁你真係唔好搞佢。 哦，即係有回音嗰啲係咪？好似空啲聲空啲嘅，你就唔好搞佢啦。 係啦，因為可能鬆動啊，會喐啊咁呢啲，即係佢仲有佢個石唔夠大啊，可能細球仔啊，咁中間有石罅先有回音啊嘛。咁呢個我哋有時候要。去慢慢了解個大自然啊，去玩去學啊咁，因為呢個就會牽涉到有時候大家去玩間啊，有時會去有啲地方要攀爬下咁，唔係嚿嚿石都穩陣嘅。 係喎，我突然之間心血來潮想問咗個問題先啊，咁唔知道呢、這個山藝教練嗰個牌咧，會唔會就係可以教大家咧？除咗係啲石有冇空唔空啦，即係惡唔惡之外咧，咁我知道咧有多香港地方都有啲怪石噶嘛。嗰啲怪石可能即係個形狀好特別嘅，咁有啲人咧就覺得哇，嚿石咁大嚿，斷估都唔會爛啦咁。但如果嚿石譬如突然間 係即係講突然之間啦，好大嚿石，例如成架巴士或者成架汽車咁大架嘅，啲人都會行上去嗰度咧，就諗住影下相打卡。咁但係下低咧都係可能係無底深潭，咁但係就諗住喂嚿石咁穩陣就 OK 啦。咁如果你話山藝教練去到第三級嘅時候，會唔會就係、是？咁大嚿嘅石头都可以分析埋到底哦，佢安唔安全啊？会唔会突然间风化？会唔会裂啊？会唔会睇到嘅呢啲都？ 其实咧都会睇到嘅，因为咧佢你会见到嚿石有裂痕啦，咁啲裂痕咧一路深入去啦，好远嘅地方。最紧要咧，你望下四周围，啊啲沙石系咪松嘅？有机会咧松嘅话，譬如因为点解会松咧？平时冇事嘅，可能落雨啦、大雨啦、冲刷啦。佢側邊固定佢嘅啲泥咧，沖走咗。 嗯，咁 佢沖走咗，咁所以咧，佢沖走咗之後咧，咁就嚿石就會跌落嚟噶啦。 哇！呢、這個真係要學喎，呢、這個，因為有陣時目測嘅時候，個個望到都會斷估穩陣啦、啊、咁樣。你知意外嘅好難講啊，係咪？ 哦，咁其實咧，就算我哋所謂目測咧，都會有即係甩漏嘅，只不過係大家哋玩嘅時候經驗多啲，相對就安全啲咁解啫。 哦 ，OK，OK， 好啦，咁啊講翻呢個山藝教練啦，即係 level three 嘅時候。其实山艺教练是不是都是要学懂埋呢啲，譬如游绳啊呢啲咁难嘅嘢，定系高过第二样嘢嚟嘅咧？ 其实我哋咧都叫绳索运用嘅， 系， 因为你出到去咧，绳索系帮到你走个安全啊嘛。 吓， 譬如话有时会玩杆啦，有时可能会有啲地方要崎岖。不过传统嚟讲咧，喺外国玩攀爬咧，就叫登山吓，行下咧，有时候咧系有机会咧。是有機會會有地方咧係會攀爬噶嘛，咁所以佢哋繩索嘅技術咧係一定要有嘅。 哦，係啊，我見過佢哋好叻嘅嗰啲繩索，將條繩咧就綁住咗，跟住個人就遊繩遊咗落去啦、 嗯， 然後揈一揈條繩自己跌翻落嚟喎，啊咁犀利嘅喎，好似咩著咁樣，哦係咩？ 其實穿咗個圈啫，即係上邊通常咧就有個我係叫做gear change 啦，或者嗰啲叫 anchor play 啦，即係上邊有人咧就係、是、石牆上面打了兩個人工的防護點，咁啊啲鏈咧就擺咗喺度，叫不鏽鋼嘅，咁啊將條繩穿過去咁解啫嘛。走嘅時候咧就掹翻落嚟，咁如果冇呢啲咁點算咧？咁其實好多方法咧可以即係我哋撤退嘅時候咧掹翻條繩走嘅。 係咯，即係呢啲真係要學啊！ 好長啊，木個波你話即係可能有50米噶嘛，因為通常帶繩上去咧條繩大概係60米到50米度啦，你唔會帶太長噶嘛。因為好重噶嘛，每條嘅繩都重量都重噶嘛，咁、所以我哋會分開啦，兩個人帶一人一條啦，咁然後駁繩啦，咁你原繩下降中間有嚿結啊，要駁繩要過結啊，咁嗰啲又係技巧嚟嘅。咁、三級班咧，其實我哋大致上咧就未必會教到咁多嘢，因為我哋另外仲有啲專項嘅叫繩索訓練，就俾啲人再想玩深啲就玩嗰度。 係嗰、那個就 三級班 嗰、那個就三級班以外嘅繩索訓練咁樣。 其实我哋觉得就系我三级班就系入门，但系你要睇下呢个世界有几多 少。哇，三级班都系入门咋，阴公，唉、哎，真系 系啊， 搞啊呢啲。 之后咧系要去进修嘅、 啊。 我成日都有句说话怪口唇边嘅，考咗个牌系唔等同于揸得一手好车。 嗯， 就算你考咗个牌咧，你都要练噶嘛。 系啊。 咁啊，呢个时候就譬如你上网睇下嘢啦，同多啲高手接触啦，一齐出去攀爬啦，一齐出去行下山啦，露下营啦，经验互相吸收啦。即系我成日觉得。是不是考了牌就叻啲咧？绝对唔系。 哦， 千祈唔好咁谂，因为可能各位即系高手在民间，你嘅小技巧咧一样系精进嘅。咁所以我哋唔好谂住话考了牌就好叻，可以互相分享啊，互相研讨啊，咁即系高手都有噶嘛。可能啊，你啲小技巧又几好、啊啊，你啲小技巧又几好、啊。呢、这个心态就紧要啲。咁去到三级班咧，另外一种心态好重要就系、是、你要带班啊。 系。 要带队啊！ 带嗰啲小朋友或者系年轻人上山， 未必嘅，可能系大人啦。咁其实带队系一个好深嘅技巧。 即系会唔会又带翻level one、level two 嗰啲学员咁样啊？ 系我哋会安排俾佢试下嘅。 O K， 因为喺真实环境里边咧，嗰啲同学仔唔使俾面你噶嘛。喂，你讲错嘢就射落嚟。 哎呀，压力原来咁大噶吓！ 咁、因为其实就但系另一样嘢咧，令到啲同学仔咁有即系咁继续。玩落去咧，因为我知好多时候佢分享翻俾我听啦。啊，我今日嚟帮手啦，带个队嘅时候咧，阿个同学讲咗句：，哎呀，你教得好好啊！咁，哇，佢窝心咗成个月， 哇，跟住又继续有兴趣落去啦。 系啊，其实嗰个人同人之间嘅相遇咧，就系相处互相都系欣赏啊。好多谢你啊，你肯教我嘢啊。好多时候啲人咧好自知咧，哎呀，我最好唔好讲俾你听。或者教你一流手，我哋就唔赞成咁做。点解咧？你能够将成套事情。 好原原本本咁话到俾人听，教到俾人嘅话咧，件事就系你噶啦。 嗯，啱啊，啱啊，呢、這个都系即系越分享嘅人咧，就越得。即係可以得到嘅越多嘅道理，呢個我都好認同啊嚇。 咁你過去一年，我哋都喺度不斷咁分享，我發覺呢個道理係真 嘅。喂，咁 level three 仲有啲咩特別嘅嘢，我哋可以喺呢個課程入邊學到噶？ 有一個野外急救。 哦，呢、這個緊要啊，呢、這個係。 啊，野外急救係乜嘢咧？咁當然我哋係基於一啲急救基本嘅常識，然後喺野外點樣處理佢。 嗯。 因為好時候大家咧就以為我好簡單啫，黐家布啦嚇，打電話啦咁。但喺个山度未必打到电话噶， 系啊，可能骨折咁，你黐家布冇用啊，系咪？ 啊，咁啊，所以骨诶嗰啲情况咧，就点样去固定伤者啦？ 嗯， 啊，减低佢嗰、那个即系移动啦，伤害就减少佢啦。 嗯， 啊，保存生命啦，防止伤势恶化啦，呢啲基本原则都会有。 系， 咁但系仲有一样嘢就系点样定位同求救。 嗯， 喺我哋而家急救里边咧，好多时候要处理嘅嘢咧，系往往比起市区嘅多啊。 系。 因為好多時候大家市區咧就，你唔好喐佢啦嚇，嘅盡量唔好喐佢，因為好快脆就有正規部隊嚟揾你啦嘛。咁、但係如果你喺山嗰度咧，可能兩個鐘頭、三個鐘頭、尤其是你定錯咗位， 可能兩日都唔出奇喎。 都有啲咁嘅 case 㗎，咁所以咧，我哋成日都有啲後備嘅嘢啊，準備咗嘅緊急糧啊，一啲保暖嘅衣物啊。甚至乎我哋啲叫做暴寒袋啊，好似匿入去避一避风避雨啊咁、 嗯， 所以呢个我哋新一班嘅嘢就牵涉太多啦、 哦， 甚至乎食啊、瞓、啊、 嗯， 全部都要单兵作战。 系， 系咩叫单兵作战呢？就系、是、如果我系带紧队嘅，啊，我个荧幕咧喺我 partner 度，我 partner 带紧另一队、 啊， 如果啲咩事我全队要就地扎营嘅话咧，咁我咪冇荧幕咯。 哦，系、哦， 啊，食物又系啦，农具又系啦、嗯，所以我全部嘢都系要自己一个人搞掂晒。所以上三級班嘅同學仔覺得挑戰度高就係、是，我都唔係要 teamwork 嘅咩？係、要 teamwork 㗎，但我哋係每一個人 teamwork 出嚟咧，係獨立所有嘢，你只 獨當一面嘅，要佢哋出到嚟。 啊，咁最好係咁啦，我都希望係個個都係咁 嘅。咁佢哋如果係考緊呢個 level three 嘅時候咧，即係嗰啲總教練啊，啲總教練有陣時會唔會突然之間俾啲難題佢，即係扮突擊咁樣啊？而家突如其來有啲咩情況啊？level three 嘅同学仔，你哋一齐去解决，即系会唔会咁样嘅咧？ 哦，经常都有嘅。 哦，系咩？ 系啊，经常都有嘅。哦，而家有紧跌落去啦，咁你落去啦，咁样。 哦。 咁佢如果夹胆咁行落去咧，咁佢就唔合格啦。 即系点样安全措施做到足啊？ 系啦，要安全啊，哦、要去 set 绳索啊，咁。咁呢啲话就会小组突然之间，你有同学仔跌落去，咁佢哋就会 set。我叫做即系设置啲防护绳啦，咁就落去睇下发生咩事啦。 嗯， 啊有事嘅就要即场去做急救处理啦。咁、其实系好玩嘅，你当个即系大鱼嘅游戏好好玩。 明白。喂，Level Three 仲有冇其他特别嘅嘢先？我哋可以留翻下一次嗰集，好唔好 啊？哇，好多 系啦，咁啊，我哋啦，下一集再讲。OK， 唔该晒，新年先，拜拜。 Thank you，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 回来本港。同乐居怀疑虐儿事件之后，社会福利处成立的检讨委员会完成第一阶段检讨，提出31项改善建议。建议包括将幼儿工作人员的人手比例由目前的1:6.2增加至1:4.5。另外，成立由太平绅士和不同专业界别人士在内的小组突击探访，在闭路电视系统引入新科技加强监察，迅速辨识员工不当行为等。委员之一的立法会社福界议员狄志远表示，政府代表在会上同意委员会的建议，他认为建议属方向性，关键是政府调拨更多资源。天气方面，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大屿山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在上午5点，台风洛克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

呀、 啊、天氣唔係 影響時運。講下呢個交通先。 好，先講交通啊。咁都有啲封路嘅位置啦，就喺青沙公路，因為有緊急工程，青沙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海麗村嘅快線咧，仍然係需要封閉嘅，所有車不能夠由青沙公路去一至到八號貨櫃碼頭、沙田同埋大嶼山方向嘅，咁晏啲咧會比較塞車噶啦。咁喺港島區，江樂道中都有緊急維修，江樂道中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文華里嘅第一線都係需要封閉。隧道方面啊，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將軍澳隧道嘅將軍澳入口咧就排到電話機樓。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橋嘅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嗰段咧就車多，龍尾去到果欄嘅。咁今朝交通咧就係咁啦。 咁啊都提提啲駕駛人士啦。咁如果部分地區落雨嘅時候咧，留意住，真係要小心駕駛啊！ 係啊，真係要啊！今朝都濕滑啦個地下。 係啊，跟車唔好咁貼啊！ 係啊，安全車速啦， 係 嗰啲距離啊，行車距離啊， 平時隔兩秒啊，而家落雨天啊隔三四秒啦。 係啦，俾多一倍時間佢啦。 啱啊啱啊，安全最緊要。 最緊要啊，係啊。咁另外小白咧，今日講一樣嘢，就係咧一個新嘅抄牌方式啦，可能你都聽過啦。係 AI 啊，係啦，即係終於實行咗啊！ 係啊， 係啊，喺中環咧就已經係開始實行咗啦。觀塘咧亦都不相伯仲啊，十月開始咧都會用 AI 去抄牌噶啦。 一定係嗱件事咧就係好嘅。咁第一有得試啦，第二就係科技發展緊啦。我哋成日都話香港智慧城市啊嘛，但係有陣時真係又唔係好覺好多智慧嘢喺度。咁如果嗱多啲智慧嘢，我哋又多啲 topic 啦，係咪先？ 係多呢個，但係有啲人係未必咁中意呢個智慧。 有開心嘅一定有唔開心嘅。咁如果你話如果我咁講啊，如果有啲人係大膽啲，成日諗住係周圍圍拍搏一搏嘅心態，咁嗰啲梗係擔心啦。 係， 咁有啲人就開心啊，咩行人路行人一般嘅行人，咁你成日覺得哇，周圍都塞住曬，我過馬路又驚喺啲車罅嗰度攝出嚟，咁又啲車又睇唔到，咁而家咧就有AI 幫手，即係趕走咗啲車罅。 係， 咁行人嚟講咁啊，梗係會開心咗啦。 係啊，就算我作為行人咧，我其實通常最希望係咩咧？係黃波燈有人停車俾我過馬路，因為其實好而家好多時候 黃波燈嘅咩啊？嗰啲斑馬線 係啊係啊，斑馬線係啊，你形容為係喎，但係嗰個嘢叫黃波燈，你冇聽過咩？你好驚訝啊，小白！ 啱啱聽，真係叫黃波燈， 真係叫黃波燈㗎，唔係呃你㗎。 咁點解唔叫斑馬線 咯？個黃波燈大家就諗到個黃色嘅波咯，我諗住係。一樣 斑馬線，大家個諗起地下啲斑馬線啦、 啊。但係真係叫黃波燈㗎，小白。 我冇質疑你， 我可能大家形容唔同啦、因為我都記得我之前同你講過，咪有啲新嘅黃波燈嘅，嗰啲黃波燈嗰啲燈柱都識發光㗎嘛。 係啊係啊，我見過，我夜晚嗰陣時都見過，哇，真係好光。 哦，咁咪得咯，就係做到個成效啦，呢個就係。 直頭好有東方之珠個感覺，即係去翻我細個咧，行彌敦道嗰啲喺招牌霓虹燈嗰個感覺，嗰個 LED 啊。 嗰、那個係啊 ，LED 啊，佢真係都幾光啊！ 咁咪好咯，嗱，俾啲駕駛者或者你行人見到嗰個燈，咁咪好咯，係咪？ 我呢啲散光咁深嗰啲咧，即係離遠睇唔到，即係離遠啲光散曬。 散唔散啊？嗰盞燈黃波燈？ 我離遠如果唔戴眼鏡咧，都見到一紮光咁嘅閃下閃下，你諗下幾有效 ？OK， 咁好啦，有個警戒嘅， 梗係啦，梗係啦， 都係想咁啫。嗱，就講翻轉頭先，黃波燈頭先我就話點解想啲行人會想有人捉咧？成日都冇人停車嘅黃波燈，你唔知留唔留意到？佢企喺度咧，斑馬線冇人讓你嘅，可能等成四五架先有一架好深嘅車讓你。咁之後大家就會覺得啊，呢、這個司機真係好啦，讓我。 我 其實係理論上要讓 我係嗰個好深嘅司機。 係啊，咁咪好咯。 通常咧，我啊直頭停喺度，跟住。直头挥手，其实你过一过一过，后边啲车等我挡住，系啦。 你知唔知啲学车咧大忌嚟嘅？学车你咁样，或者你考车咁样 fail 咗即刻，即系如果你系考车即刻挥手咧，就个考官就会评你系 fail 咗啦。好啦，但系讲翻转头先，呢、這个 AI 嘅技术系点样咧？咁就唔关头先黄波灯事嘅。 系 呢、這个主要咧就系抄牌嘅一样嘢啦。咁佢会喺中环同埋观塘两个地区嗰度咧引入一个自动交通执法系统，咁咧就会试半年嘅。咁其实由九月份开始啦，试半年 试咗噶啦， 而家。開始喺中環， 開始咗噶啦。 嗱，咁我同大家講下邊個位啦。其實咧就會喺中環，就係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同埋近住雪廠街一帶啦。咁喺觀塘區咧就會喺開源道迴旋處同埋咧觀塘道附近一帶嗰度。 哇，開源道啊， 係啊， 嗰度係圍泊嘅高峰位嚟嘅喎。 係啊，咁啊，梗係揾啲高峰位嚟即係先要執行啦，係咪？ 睇下個 AI 負唔負荷得到咁多車輛圍泊。 係啦，同埋因為嗰個情況咧，即係警方都話，成日趕完。 完啲车赶极都有啊。 系啊， 真系 你一赶，跟住佢又兜个圈又翻嚟咁样。 系啦、 啊，一定系噶啦。 系啊，所以搞唔掂啊，唯有试下搵啲 AI， 唔使一个人喺度全日睇住。咁啊，但系呢个嘅技术系点样嘅咧？都讲下啦。其实咧，佢就会有一个镜头啦、啊，就会装喺啲灯柱上面嘅。咁呢啲镜头咧就会系用一个 AI 嘅技术，佢可以分析到嗰啲车嘅动态啦，睇、下你会唔会喺短时间里面开翻车啊，或者定系你会好耐咁停喺度啦。咁、亦都可以识别到一啲交通违规嘅行为，同埋劲嘅地方就系咩咧？佢系可以影到你个车牌个号码。咁最紧要就呢样嘢啦，要抄牌即刻揾得翻你啦咁样。嗱，咁呢个地方咧，呢两个地方其实咧总共会暂时就安装咗五支嘅镜头喺度嘅。咁啊，暂时中环皇后大道中同埋即系近住北打街同埋雪厂街嗰度咧，就已经装咗四支。观塘道嗰度咧，嗰支十月就会完成埋安装噶啦。咁到时候咧，大家去嗰度。係啊係喎，聽日係喎，聽日一十月咯，咁咧就會係安裝咗，咁到時候就會影低你啦咁樣。咁不過警方就話，暫時呢半年咧，佢只會試一試呢個系統究竟用唔用到。 哦，唔抄牌住嘅。 係啦，就唔抄住。但係半年後，如果發現啊，呢個系統幾好喎，真係影到好多嘢喎， 就即刻 take off。 係啦，即刻直頭人都你都見唔到啊，直頭可能寄翻封信俾你啊，你已經違規咗啦咁樣。咁啊，係啊，所以就希望各位 俾人抄咗都唔知咧，最驚啊！ 係啊，你又即係如果你走去或者揾翻個證據都未必揾到。 警方一定是有的，即警方一定是有了证据才会发出告票的。 是的，不过你要拿回个证据来看，可能就会比较需时、 亦都可以问回警方的。 是的，是的，系啦，就比較麻煩啦咁樣。咁呢個就係一個試驗計劃啦。咁警方都提醒各位人士咧，就算而家唔抄牌，都唔好走去放肆咁樣拍啦。 但而家啲警察都會喺嗰度執法噶嘛？ 係啊係啊，其實會噶。嗰度其實啲警方都話成日好多咧，譬如中環區最多咩老細車啊，嗰啲車趕極都有啊。咁所以就真係要大家要遵守翻啲交通規則。 啲老闆都要諗諗計啊，唔好成日諗住，我一落去就要有車。自己行多兩步， 唉，老闆未必咁諗嘢嘅。 我希望佢哋湊夠一萬步啊嘛。好啦好啦，唔講算啦。 好啦， 唔該曬 Toby。天氣方面睇下，敖小威，係咪落大雨啊？而家 係啊，依家出邊落緊大雨啊，咁所以今日一定要攞遮啦嚇。咁啊，廣播道已經見到啲途人全部擔翻曬把遮，因為嗰一陣雨咧都幾大下嘅，咁啊濕身就緊㗎啦。即係你冇得話，喂攞把迷你啲嘅。叫做縮骨遮得唔得？可能都未必就要攞把大遮出口啊。咁啊，但今日咧唔算好似早嗰兩日，哇，又話強烈季候風嘅。咁早嗰兩日如果又落大雨又強烈季候風咧，其實你攞咩遮都濕噶啦。 係啦， 今日咧啲雨點咧，起碼即係白啲咁樣講啊，垂直直落啦。 明白明白， 即係唔會話撇嚟撇去咁樣，即係叫做撇濕你件衫。咁所以今日咧就揾個有瓦遮頭嘅地方咁啊。如果唔係好急咧，就慢活啲咯。 哎呀，咁啊，喂，你都快啲翻入嚟啦，咁樣唔好搭住啦，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好啦，唔該曬啊。咁啊，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啊31度嘅嚇。咁啊，而家室外氣温係26度，相對濕度93%。咁啊，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2至3，咁啊低水平嚟嘅。所以空氣方面咧就好嘅，不過大家記住攞翻把遮先至好出門口啊。 晨光大學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大学咁啊，电话旁边有阿周树佳佳哥，喂，佳哥喺咪度？ 系喺度啊，早晨各位。 啊，听到佳哥把声好啦，即系人都爽晒啊，咁精神啊最紧要啦，系咪先？ 系。 咁啊，我哋之前咧都讲好多香港原居民啊姓氏啊，咁但系咧我发觉一个共通点，佳哥。 喂，点样？ 全部都系吓喺正新界西北啊、东北啊、新界北啊咁样噶。 系啊。平地多啊嘛。 冇错，系啊。咁但系有冇真系要问一问？其实喺我哋而家香港嘅市区咧，有冇啲围村其实仲喺度噶，佳哥？ 嗱，以前咧，九龙其实都有大片嘅平地嘅，主要就系九龙城一带嗰边啊嘛。 哦， 咁嗰边好多好多村嘅，以前不嬲都 系系系。 但系你知啦，九龙嗰个发展咁啊，拆一条拆一条，拆拆下，咁啊，而家就得翻一条。呢条咧就嗱，我讲下围村啦，唔系客家村啦，客家村仲有啲嘅。咁啊，围村。咁啊，围村嚟讲咧，咁啊有两条嘅，其实，一条叫竹园， 竹园 即系黄大仙隔篱嗰度，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呢条咧就细，实相对嚟讲细啲，较为大嘅重要咧，就系叫牙前围。 诶、哎，即系牙前围道嗰度，九龙城。 系啊系啊，咩、牙前围道咪就因为有牙前围咯。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呢条牙前围咧，咁就好够运嘅。即系点解咧？就成个九龙发展都唔知点解咧，就拆剧咧，都就系啱啱就拆住佢嗰度。 佢其實佢一世人都救運咗幾次啦。即係點解咧？日本人侵略香港嗰陣時候咧，諗住拆佢嘅，點知咧附近啲村拆曬咁滯啦，諗住拆埋佢噶啦，嚇投降。 哎呦， 係啊 ，timing 好啊， 今日保留喺條村喺度啦。 係， 好啦。咁跟住市區又大發展啦， 係啊， 左拆右拆啦， 係啊， 咁又附近發展曬咯喎，又未拆到佢，但係近呢十幾年就卒之都係俾地產商買咗啦。 哦，係喎，即係你講翻起九龍城嗰個發展咧，由以前打仗時期，甚至乎咧就去到城寨嘅時期啦，其實你見到好多都已經即係同而家面目全非喎， 完全唔同曬樣啦， 係咯， 即係二千後出世嗰啲，同我哋嗰陣時嗰啲已經完全唔曬樣噶啦。 梗係啦，我哋細個嘅時候喺九龍城仲可以望住飛機嘅肚腩噶嘛。 係啊係啊，每日都如果鬼殺咁嘈啊，係啦，好啦。咁咧呢條圍咧，咁啊傳聞啦嚇，點解傳聞咧？仲未有啲咩文足夠嘅文獻去佐證嘅，就話喺南宋末， 南宋末， 就出現噶啦。點解咧？因為係打仗啊，嗰時俾元朝嗰啲大嗰啲軍咧，咁啊南宋宋帝昺啲咪走落嚟，宋帝士啊，宋帝昺嗰啲落咗嚟香港噶嘛， 係啊， 傳聞就係嗰度嗰啲。留咗嚟嘅士兵興建嘅呢度， 有啲咁嘅事， 即係嗰啲傳聞啦。因為實際上係冇實際上嘅任何文獻去支持嘅。 咁我哋又估下先啦，佳哥係咪先？ 歷史好耐㗎，呢條圍咁，即係如果相比起新界嗰啲圍村，其實歷史唔短㗎。 阿佳哥，咁佢哋會唔會御林軍嚟㗎？ 咁唔知咪御林軍咩軍啦，總之就係北方大軍啦。好啦，落到嚟之後咧，就開咗條村。咁佢原本係有三姓人嘅，我哋講 係 三姓開村嘅， 係 姓吳啊， 姓吳， 姓陳，姓李， 吳陳李， 係啊，吳陳李。因為我嗰時我聽到就係話吳住雪山飛狐嘅故仔啊， 胡家刀法 係有幾姓人噶嘛，咁啊。吳陳李，但係咧，而家即堅持仲係有一條村啦，嗰度咧，咁啊，仲主要都係姓胡啊，姓吳啊， 姓胡啊， 姓吳啊， 姓吳先啱，係 姓吳先啱。咁咧，姓陳同埋姓李咧，都有好多都已經搬走曬噶啦。 係。 咁咧，大部分不如姓陳咧就搬咗邊度咧？佢開咗另一條圍村。 啊， 呢個圍村咧喺將軍澳。 哦，拆啊！嗰陣時就冇啦，而家係而家肯 定有。佢有個村屋區，邊屋區喺度噶？ 係咩？ 喺度噶，有喺度。將軍澳村咪就係姓陳噶咯。 哦，就係、是、咁樣嗰陣時先。 係啊，成將軍澳呢個名就係嗰條村就係姓呢班姓陳，就係由牙城圍搬過去噶啦。 哦，唔怪之你叫將軍澳啦，關唔關事啊？ 將軍澳咪咯，我啱啱唔知喎，因為咧聽講話佢附近以前有個山墳叫做將軍拔劍，所以係叫將軍澳嘅啫喎。 哦，我以为同而家讲紧嗰班御林军又有关添， 唔知佢啦。乜姓李啊？搬咗边度咧？姓李咧，就搬咗西贡。 西贡啊？咦，佢哋都系向东面走喎。 向东面走啦。咁啊，围条围咧，后嚟咧就慢慢啦，咁啊搬下啦。咁啊，主要都系姓吴嘅多，所以佢隔篱嗰度有个吴氏祠堂嘅，有个吴氏嘅祠堂嘅。咁呢个祠堂咧就其实系搬过嚟嘅。即系点解咧？政府咧就征咗佢笪地咧，就爱嚟起而家嘅中头村啦。 哦， 咁咧就补翻笪地，就喺衙前围侧边嗰度就起翻间祠堂俾佢哋。当然，嗰间祠堂咧，睇翻佢旧时嘅图迹啊，嗰啲资料咧系细好多噶啦，细咗好多噶啦。咁以前嗰时好似有两进嘅，而家得翻一间嘅啫，即系一进深咁样咯。咁咧就，但系咧后嚟咧，你知啦，去到90年代之后啦，咁政府就要即系开始啊，有发展商啊，收购咗村屋，咁啊买一间嘅，咁啊啲人就走晒啦，咁啊就坚持到尾嘅，得唔系好多村民啦咁样咯，咁啊点知咧，当开始要收，即系政发展商要收地啦，咁大家開始有個保育意識開始係好強勁啦，咁於是乎咧就左傾右傾，就傾到咧就保留幾樣嘅，佢哋叫牙前咩三寶咁樣嘅，好似叫做 哇，同煎釀一樣喎。 係啊，咁其中我啊，其中一樣嘢就係嗰個天后廟啦，天后廟啦，同埋佢嗰個圍門。 圍門，即係佢個好似門牌個位置。 係啦，因為佢個圍門直情就典型嘅新界圍村嗰啲佢啲圍門咁嘅建築嘅。 係，但係就起咗喺九龍。 係啦，冇錯啦。 係。 咁另外咧，呢條牙線圍咧，以前咧係有護城河嘅。 哦，系咩？ 我一样系有四只角，有嗰啲监楼噶。 哎呀，咁靓喎，以前真 系 好靓喎。 系啊，已经拆晒，即系当去到近代，到我即系我哋嘅目睹嘅年代咧，就已经冇晒噶啦。 哇！ 旧相有人，以前有啲英国人咧影过啲旧相啊，又影过旧嘅牙前卫咧，系一样系有城墙、有护城河、有围斗嘅。 哇！咁佢可以喺。即系入边够粮草嘅，随时都可以即系真系围住翻村民保护喎。 系啊，喂，呢个事实嚟嘅。点解咧？因为牙前围最初其实以前咧唔系好远啦，即系今日即系旧机场嘅范围啦。 吓， 嗰啲海嚟噶嘛？ 系啊，系啊，海啊。 海就有咩咧？有海盗噶嘛？ 哦，系、哦。 有海盗噶，咁佢哋起围墙、起护城河保护自己，绝对系合啊，即系顺理成章嘅。 哦， 系啦，咁样咯。 喂，咁但系呢一个发展啦，而家就话成日都系左拆右拆啦。其实你就咁睇啦，或者而家到目前为止嗰个进度就系、是，佢可以全部保留啊，定系真系得嗰三保 咧？嗰阵时咧，其实呢个佢哋即系嗰个争议咧，十年八载之前都已经倾过啦，咪保留住，应该系中间有几行楼咧，因为佢嗰个即系个结构够 系 完好啊。 系啊， 咁啊个倾掂咗就保留翻，即系当系一个。景點咁樣啦，咁另外一間天后廟啦，因為天后廟係原呢班姓吳嘅人佢哋嗰個嘅祭祀中心嚟噶嘛，咁佢哋就希望能夠保存翻，咁啊呢個都得嘅，仲有就個遺門保存翻咯，咁所以咧。發展商就同政府傾掂數噶啦，就話咧呢地方係保留翻，咁就喺個側邊。唔同框咁起樓， 哦，咁但係， 但有個人喎、 啊， 後嚟就發現咧，我頭先咪講有咩護城河，有城牆嘅， 係啊係啊， 咁後嚟咧古蹟一辦咧，就喺嗰啲地方度就揾到一啲古物喎， 哎呀，咁啊成件事又唔同， 咁你去到牙前圍咧，你會發覺咧喺個後邊啊，即係個圍底咧。側邊咧係搭曬棚啊，搭曬竹棚啊，遮到密一密嘅。 係， 嗰啲就發掘現場嚟啦。 哎呀， 係啦，仲發掘緊嘅。 係啲古蹟近在咫尺喎、 哦。咁啊，唔知佢又揾到啲玄啊、明啊、宋，甚至可能係早到宋啊，咁嘅古物喺度啦，咁樣啦。 哦。 所以而家嗰個起樓嗰度就停咗嘅。 係 啊，咁樣嘅就唔知有啲咩，因為好神秘嘅呢個嗰啲發掘嘢係。 哇！如果一個唔覺意又揾到啲。好霹靂嘅嘢嘅話咧，即係發展商都可能個 planning 都要改一改喎。 哦，咁啊真係唔知佢啦。 嗱，呢個真係唔知㗎。 商業機密啦， 冇錯。 我成諗話會唔會揾到啲炮啊、大炮啊？ 係啊，其實你睇港鐵站啊，咁你都即係掘下嘅時候又發現咗啲古蹟啦。 哦，係啊，係啊。 係咪？咁啲古蹟佢哋嗰陣時咧，港鐵公司個做法就將佢即係重新再處理過啦。 要位啊 ，plan 過。 冇錯啦，要規劃過嘅，咁啊令到而家我哋即係去港鐵站嘅時間咧，即係送往台站嘅時候都會有嘢睇啊。 打卡啦，都有睇下。 系啦，冇错啦， 多咗啲景点啊。 系啦，会唔会即系话，如果啲发展商起楼嘅时候，佢起啊起啊，咁啊有啲叫做古迹喺度嘛，咁啊，咁啊一齐当埋啊，我屋企下低个 lobby 就系个博物馆。 咁啊唔知啦，到时呢啲啊，我哋即系咩啦，观望啦。 系啦，咁 啊， 系。 不如反而仲有一样嘢，我想提，我就有冇时间？ 哦，有一两分钟好。 我哋成日话呢个牙前围个地名啦，咁咧咁啊，佢牙前嘅意思即系话喺官府前边啦，咁啊，因为佢嗰时候可能真系有九龙城寨啊嘛，系咪有官喺官府前边啦？咁其实牙前呢个地名咧喺香港区里边咧，唔系就得呢度嘅，系啊，喺元朗仲有噶，嗱元朗而家咧朗平村。对面咧就新挖咗好多地盘啦、 啊， 就准备起一个即系朗平村嘅扩展部分啦。咁嗰度有条寮屋村嘅、叫做永宁村。 永宁村 嗰度咧，其实咧有一条旧嘅牙前村嘅。不过呢个村名咧已经系淹没咗好多年噶啦。咁、去到咧就点会发现咧？就去到咧嗰度有多古墓啊。嗰啲明朝嘅应该系明朝嘅墓地嚟噶，已经系。咁咧，佢墓碑写明咧，呢个土名叫做牙前嘅。 哦， 因为嗰度咧 傳聞呢以前呢是有個達官貴人做官的， 是 起了個府邸喺度。咁、 哦、 所以咁後來呢個府邸呢就淹滅咗啦，就冇咗啦。咁但係一個地名啲人有時叫開就叫做牙前。 哦， 就咁樣啦，所以香港仲有地方叫牙前噶，唔係淨係得九龍呢個噶。 哇、啊，呢、這個都幾特別喎，可能都有好多有趣嘅地名可以即係印證住啊。係 呢個牙前啊，非常之多古仔啊，新界呢一個。 哇， 點解咧？你有冇聽過？你有冇聽過洪水橋啊？ 哦，喂，有嗱，洪水橋、牙前圍呢啲咧，我哋冇時間啦，下個星期我哋講啊，大家交 再講啦， 好嘛 ？OK，OK， 唔 該曬，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疫苗通行证的适用年龄今日起降至五岁或以上人士。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三至十一岁儿童的第二剂疫苗接种率不错，他有信心不会有很多儿童不能够进入指定处所。当局会继续通过多个途径，包括学校和网站加强宣传解说。另外，政府新设立的荔枝角公园社区疫苗接种站今日起会投入运作，是首个在公园设置固定的接种站，暂时只是提供科兴疫苗。杨何培恩话，当局未来会用更灵活的策略，在更多人流畅旺的场地设立接种站，方便市民。俄罗斯今日稍后举行新领土入俄条约签署仪式，被四个公投通过入俄的乌克兰地区并入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明会强硬回应，又重申公投是毫无价值，亦都不会改变现实。乌克兰将会恢复领土完整。美国总统拜登亦都表明，美国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主权领土的主张，认为俄罗斯为了追求帝国野心而对乌克兰的攻击是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本原则。美国计划对俄实施更多制裁。白宫说预料会针对俄国境内和境外的个人和实体。美国又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总值$11亿的军事援助，包括多管火箭炮系统、雷达和装甲车等。吹袭美国佛罗里达州之后减弱为热带风暴的伊恩已经再度增强为飓风，最高持续风速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当地星期五在南卡罗来纳州第二次登陆前可能稍为增强。伊恩星期三以四级飓风姿态登陆佛罗里达州西南沿岸，带来狂风暴雨和风暴潮，大量社区被浸，超过250万户停电，据报至少十几人死亡。总统拜登形容可能是佛罗里达州史上遭遇的最致命风暴。州长德桑蒂斯说，沙尼贝尔岛遭受风暴潮袭击，连接该岛的唯一桥梁严重受损，无法通行，形容破坏是毁灭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渐转天晴。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重复多次，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喺青沙公路就因为有紧急工程，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嘅快线仍然系需要封闭。所有车不能够由青沙公路去一至八号货柜码头、沙田同埋大屿山方向一带开始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翻嚟啦，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今个礼拜咧，真系啲国际赛珠打完啦，有翻联赛睇。 系， 其实上个礼拜已经同你讲 方面啦， 系啊，即系国际赛都麻麻地啊嘛，你知道啲即系欧国联咧。 诶，国际赛即系譬如好似 C 朗咁样，咁佢又谂住喺欧国联嗰度咧就做翻啲功夫啦。咁，咁你对住西班牙，你好似88分钟先失手，其实。换个角度嚟睇，佢都几阴功啊！吓， 系啊，讲得冇错啊！吓，被累咧，呢个葡萄牙又出过， 系啊， 真系大家又要，其实 C 朗啊，好想赢嘅， 系啊，其实即系 C 朗咧，你话佢曼联系咪踢得好出色啊？曼联攞分嗰啲位又唔关佢事， 系不过翻国家队，其实我深信 C 朗系出尽100%， 系啊，系啊，冇错啊！ 对上一场咧，其实佢都冚到自己头破血流噶啦，咁即系有阵时球迷都几无情咯，即系见到。佢好出力啊，即系撞到淤晒啊，出晒血咁样，你又唔 credit 佢，跟住依家佢踢得唔好咧，就饱受千夫所指咯。即系你不过有一个咧，踢国家队咧，同埋踢自己球队都踢得差。嗰就係麥佳亞，我都唔明麥佳亞究竟 佢去到邊輸到邊。 今年咧真係，即係麥佳亞真係要咩啊？即係要睇睇風水。 係啊， 即係嗱呢個講笑啫。 呢個我哋用翻我哋嘅傳統去講，就話即係要搞搞佢啦。 係啊，你真係冇可能你 佢已經唔係需要一個體能同嗰啲運動心理幫手。 你喺球會又踢得唔好，哇！你翻到國家隊一開始就俾人哋 jab 一球12碼，你係應得大戰嚟啊嘛，即係傳統大戰。你见哈里简尼都好俾心机去踢啦，咁但系唔好理啦，咁翻去咧，叫做联赛啦，咁个礼拜都有好多场联赛，不过转个头先等我讲啊，等小白讲下咧，一啲体坛嘅新资讯俾大家听下先。 好啊，好啊。喂，另外咧就系亦都先讲一讲就系呢一个排球方面啦，女排世锦赛啦嘛，中国直落三盘咧，咁赢咗日本啊，上榜首，咁亦都话到今次咧，那个领队系边个？姚明啊嘛，系啊，咁啊，即系不一样啊，即系你嗰个无论系稳定军心啊，定还是可能即系将以前喺NBA 嗰种嘅感觉带落去。 依家中国女排姚明带噶， 系啊，姚明一齐影相噶。 我真系唔知道， 系啊，其实之前都已经系成日就话搵到姚明帮手啦咁样。 唔系因为主流电视台少啲播啊，即系世界女排大奖赛啦，同埋即系呢个叫世界女排锦标赛啦。其实我就少啲睇，同埋你知即系要睇好多唔同嘅波啦，咁啊之前。本地波又睇下啲本地甲一篮球，真系无暇他顾，少咗睇中国女排。哦，原来系姚明 啊，姚明一齐喺度噶，咁所以即系成件事咧就。個感覺會更加強啊！咁你知即係姚明咁多年以嚟喺中國或者喺美國建立嗰個籃球各樣嘅各樣嘅情況咧，大家都有目共睹。再加上佢本身亦都係班主，係咪先？咁你就睇得到啊！今次咧喺嗰個可能穩定咗軍心，其實有陣時咧選手出場未必係嗰個技術嘅問題。即係如果你話係譬如中國、日本定或者女排方面咧，美國啊、巴西啊、古巴呢啲咧。其实大家个实力咧，我真系认为唔系话相差得好远。个问题就系到底带队嘅时候，佢嗰个布阵啦，即系你即排球，其实又要换人啊、开波啊，各样又成。系嗰个布阵啊、编排啊，甚至乎喺换人嗰个位咧，系点样令到啲球员发挥得好啲？与此同时，另外一样最重要嘅咧，无论系乜嘢嘅运动比赛，个信心咧系好紧要嘅。 哦、 即系你谂下，譬如我唔讲排球啊，我净系讲跑步。你去到嗰個場，其實你喺嗰個場你贏過一兩次，或者喺嗰個場 硬是你覺得腳風會好啲，其實那個信心呢亦都係咁嚟。點解有陣時會話作客同埋主場嗰個分別咁大呢？係因為你主場嘅時候，你平時喺嗰度出入慣啊嘛。 嗯。 你主場嘅時候，你個信心梗係大，信心大係可以幫助到運動員發揮。 嗯。 咁今次咧，你話即係主教練或者領隊喺度嘅時候，咁如果你話陣中亦都有姚明一齊喺度，大家就算唔係話幫唔幫你手， 即 係 你講緊女籃打籃球，係 啊，女籃啊，係啊，女籃啊。咁如果你話女排，咁你見到有姚明喺度坐陣嘅話，其實都真係差好遠。你信心都喺曬度，咁你對波梗係發揮到啦。 係啊，總之籃球咧就係姚明帶，排球咧就係另一位嘅教練，就係主教練就係蔡斌咁樣。係啊，籃球方面咧就係姚明帶。咁啊，幾個鐘頭之前咧，咁啊姚明都即係帶領呢個中國女籃啦，即係女子籃球隊咧，事隔28年咧再闖世界盃四強咁樣。咁啊兩樣嘢嚟嘅，咁啊睇翻自己籃球嗰個界別啊，咁反而中國女排咧就3-0，好似頭先小白咁樣講啦，3-0咧橫掃咗日本啦。喂，不如睇翻英超啦，好嘛？咁啊， 好啊， 聽日咧就北倫敦打比啊，咁小弟咧都會著翻件阿斯奴波衫啦。咁啊呢個熱刺就會對阿仙奴啊嚇。咁啊，小白點睇啊呢場嚇？嗯。 咁啊，梗係幫你捧啦。 咁未必嘅，唔係因為咧，其實孫興文咧幾好波啊。因為 講翻孫興文上次咧，即係佢入翻，即係佢其實佢唔開心嘅。佢唔開心，因為佢咁耐以嚟佢冇得打呢一個嘅正選啊嘛。咁突然之間俾人扁咗後備嘅時候，唔知係咪因為咁，即係叫老孫發惡啊？ 係啊， 係咪先？咁你喺嗰場波入面，你已經唔係正選上場，但係你都仲可以入三球喎、 三球，但係已經冇止氣法。由我冇記錯，67分鐘開始入波。 係啊， 打破入球方係緊要。 你知唔知其實喺佢踢完嗰場波之後咧，佢落翻落去個更衣室啦，落翻落去更衣室嘅時候，即係一有人影揾佢影相咧，其實佢好開心啊。 係啊， 即係嗰個感覺喺網上面瘋傳咧，即係佢同人一齊喺合照嗰啲位，咁因為佢三球咧，其實係好難得，同埋佢吐氣揚眉， 係同埋好靚嘅嗰幾球。不過你睇翻咧，其實孫興文咧，季初咧未 pick up 到自己嘅狀態咧，呢個就係球評家嘅説法啦。但係雖然我麻麻地熱刺啦，即係個人嚟講，北倫敦打比，即係自己有自己嘅外隊。不過老實講一句，其實佢都欠缺運氣嘅，即係第一二場嘅聯賽咧，其實佢中未中柱咧。中過兩三次㗎啦，即係所以其實佢都係唔係好好彩。 咁所以咪話有陣時咧都係需要即係翻嚟嘅時候咧，就係靠咩咧？就係靠一個信心翻嚟。因為佢如果佢喺後備入場，佢都可以套起揚眉入咗3粒嘅話咧，其實佢都會覺得，咦？我即係可能即係人就會容易咁諗，喂，我啲運翻嚟咯咁樣，技術就一定係有喺度㗎啦，冇受傷，技術喺度。其實有陣時真係嘅成敗就靠運氣。 係啊，咁啊睇下呢一場波咧，早場嚟嘅，禮拜六嘅7:00咧就會有得睇啦。咁啊，估計大家。國慶日咧都有啊好多唔同嘅活動啦，咁睇下會唔會預留啲時間啊睇下波啦。咁你話喂今晚有咩波睇啊？咁啊今晚其實咧德甲咧都已經有得睇啦。咁啊王者拜仁啦，咁啊雖然話王者拜仁喎，依家拜仁慕尼黑咧聯賽排第5噶嚇。 係啊。 咁啊今晚凌晨2:00咧就對呢個利華古信啦。咁啊叫做俾大家都有多啲唔同嘅球賽可以觀賞下啦。咁當然你話。喂，轉個角度啊，可唔可以睇下車啊？可以咁啊 ！F1 啊，大家都聚焦啦 ，F1 咧，新加坡站咧，今日就會展開啦。嗱，我自己有啲錯愕嘅，原先我今年其中一個 checklist 咧，就係飛過去新加坡睇 F1。我應該年頭嘅時候都真係有同聽眾啦，或者有同身邊人講過啦。咁但係點不知疫情嘅緣故，估唔到玩到依家接近10月都未搞得掂。當然你話喂唔係啊，你可以撇起一切去㗎，即係你請公司假都得啦咁樣。但係請公司假，唉，真係人手嘅問題啦。即係我都真係要講一句，如果唔係我真係好恨睇呢個黑夜賽車，因為新加坡站咧其實係賽夜晚黑嘅咁樣。咁有佢一啲璀璨嘅燈光效果啦。其實真係好值得看。 其實佢哋都係玩呢樣嘢嘅。 下年啦，睇下下年有冇機會啦。啊，即係真係飛去新加坡睇一場 F1 嚇咁啊。紅牛車隊嘅麥斯韋斯咧，咁樣即係韋斯塔本啦，咁啊有望咧就提早封王啦。咁因為啲譯音啊，我平時又叫韋斯塔本嘅，咁啊有陣時啲報章咧，即係個譯法咧就不一， 間間不一樣。 係啦，咁我睇住嚟讀咧，真係唔好意思啊。至於韋斯塔本咧，有望提早封王啦。咁啊，反觀咧，克蒂咸米頓咧，今年就受呢個新嘅規例影響啦，至今咧未嘗一勝啊。佢認為咧係即係自己都已經盡咗力噶啦。不過唔係世界末日嚟嘅，睇下下年啊有冇機會 come back 噶啦。 咁啊，韦少咧今年真系几好啊吓，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喺咸美顿啦，为到平治车队冲线啦。我记得上一届嘅 F1 系斗到最后一圈，同埋斗到最后一 round 咧，先知道六死垂手嘅。咁啊，睇下今年嘅效果系点啦。咁你话睇翻本地联赛，咁啊10月2号啦，满贯对香港东方啦，咁都会可以俾大家入翻修顿嗰度睇波啦。咁啊，本地嘅联赛当然要睇深水埗咧对和富大埔，深水埗咧真系值得支持。 系啊， 因为是会灰的，你当比杰志炒10-0啊，系嘛？ 咁你一队波你冇杰志咁成熟，你谂下杰志又签新人啦， 系啦，又签咗 希腊国脚， 系啦，希腊嘅国脚， 仲着8号波衫， 系咯， 系咪先？咁啊，最快下个月咧就会斗东方啦，咁。即係你見到兩隊波根本喺嗰、那個譬如係成隊波個後援支持啊各樣嘢，其實係既然都有分別嘅，咁大家明白嗰個比數咧係點嚟嘅。咁但係我哋真係要支持一下，即係任何一隊都要支持㗎啦。譬如深水埗嗰啲，咁就俾多啲力，咁佢哋跑多兩下可以彌補到某一啲嘅差距咯。 係地區球隊咧要成長咧，冇好多叫做有大財團 backup 嘅球隊咁容易嘅。咁真係有場咧青英杯嘅 A 組嘅分組賽啦，10月1号6:00-3:00。就会上演啦，深水埗对和富大埔啦，咁两队都是地区球队，大埔对深水埗啊吓，咁大家有机会撑一撑自己的地区咧，都可以入场啦，捧一捧场支持一下啦，咁啊，礼拜六日咧都有好多唔同好嘅球赛吓。 另外仲有咧就系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咁连续两年取消咗啦，又话延期又剩啦，咁之前有好多嘅风浪，咁又讲呢样讲嗰样，咁终于咧落实咗喺11月4号至6号咧。咁啊喺香港大球场嗰度举行，咁啊落实咗噶啦吓，咁啊门券咧其实都已经喺寻日嘅时间咧就已经公开发售啦。咁如果即系大家 有啲人听完新闻报道话，哇好贵喎，不嬲都咁贵， 好 平过。 因为其实咧，即系大家要明白七人榄球赛咧，佢除咗系真系睇一个比赛之外，佢本身系一个 party 嚟嘅。 系啊， 你入到入去，其实但有几即系你当然啦，球场上面嘅发生嘅一切，大家都会睇啦。 佢有1000几蚊就三日 pass 啊嘛，差唔多啦。 系啊。咁所以大家谂下咁啊睇下会唔会入去当开一个 party 又嚟呢啲啦，系冇又话冇，有又嫌贵， 系啊， 真系好难服侍。 佢有啲三日门券噶， 系咯，三日门 券1900蚊嗰只啊嘛， 系啊。 咁佢如果你话12岁或者以下嗰啲就950蚊咁样， 细路仔冇入去啦，大人入去啦， 系啊，唔系啱大人睇， 系啊，咁啊，大家 enjoy 下啦， 把心扭脱掉，遥控方在桌前，无端想起了老爸一场欢笑，用我通通已消失了，卖力的打拼乱流下过活，潮浪推着去跑，自己的赛道望着跌着，总算再拍戏，干杯酒喝掉，霎眼想起了谁，什么事情这样疲累，怎么可脱掉，后来的千句万句，何妨习惯独居，不买单真情想起了谁？什么事情这样疲累？怎么可吐掉？后来的千句万句，然而若有泪水。 碎，人生为何这样疲累，差点想倒掉后来的千句万句，如还是有泪水，一杯干了年月再犯再累都只好遵守，一天光都过去， MC 张天赋的新歌《干杯》的干啊，唔知道大家咧即系嚟紧啊国庆假期啊，会唔会同啲朋友仔啊饮翻杯啊吓？咁啊，今日天气麻麻地，大致多云啊吓。 知唔知最想咩干咧？而家 做咩干？荷包啊？ 唔系地下快啲干啊！落雨啊！ 落雨，出边仲落紧雨系咪？钟哥吓， 我直话入嚟嘅时候仲落紧。 嗯。 不过咧就今朝同阿小白倾电话嘅时候就好大雨啊嘛。 你出门口嘅时候都收收地啦系嘛？应该。 哦，我出门口嘅时候咧。冇乜雨， 诶系啊， 跟住开车之后咧，我啱啱想话，我想再打俾小白，喂，又落雨咯，停雨咯，跟住一想讲，跟住就落翻雨， 哦，咁所以即系路面嘅情况有阵时都难以预料啦，咁样。不过今日咧自己驾驶翻嚟电台嘅时候咧，都忆起一件童年嘅趣事喎。咁啊，细个嘅时候咧，记得咧会搭校巴嘅。搭校巴嘅，今日咧我又見到好多個校巴咧喺我前邊喎，有一段路啦，特別係近九龍塘咁樣。咁你呢啲如果駕駛人士一定會知道有啲橙色喺旁邊嘅嘢啦，咁你就要 小心啦， 小心啦，即係你要準時搭車啦，即係唔好黃燈都懶醒咁樣過嗰啲咁嘅嘢啦，嗰啲衰嘢啦。咁其實任何時候都要遵守燈號嘅， 當然啦， 係啦。咁但係咧見到嗰個司機咧，可能走一走神啊。佢突然間急急啊，即係喺我隔離急急咧，跟住我真係見到咧有個細路仔咧，即係我估佢冇戴安全帶啦，佢碌前咗兩格咁樣咯。嗱、 哦， 當然咧唔算好大嘅一個咩 撞失誤啊， 係啦，唔算一個好大嘅失誤啦，或者撞到頭破血流啦。不過我知道依家啲學生都好醒㗎啦，一上車即刻司機叔叔啊，校車姐姐要戴安全， 會提佢哋㗎。 唔知個情況係點，因為小白都有小朋友會搭校巴， 唔係一上車提佢哋，即係有安全帶你就要戴㗎，係咪先？ 有就要戴㗎啦， 有就要戴㗎啦，係啊，所有車都係㗎。 係啊，不過我唔知有冇啲曳仔咧，即係如果我喺度想象翻我細個啦，如果搭校巴咧，有都幾曳嘅，會過位啦。即係你有陣時上到校車編排嗰個同學唔係你咁想同佢傾偈啊嘛。咁你想走位，射去後面。 我以前細個坐校巴，老實講啊，佢跟住個姐姐睇唔到我哋，都係周圍走啦。 係啊，即係又會猜下。 我細個坐嗰啲好大嗰啲，即係大旅遊包嗰只。 大啊，大啊，係啊！我今日都係見到架大噶，唔係見到啲黃色嘅。 我細個坐啊，大過你哋坐嗰啲啊， 做巴士 兩層噶。 不過巴士咧好少急得噶，係啊，好老實。即係我不過有陣時依家啲。叫做校车司机咧，有机会都当搵食车咁揸。有阵时路面情况预料唔到啊，但你又要准时，譬如八点钟翻学，哇，我要走几个点，即系佢哋都好似速递员咁样走几个点噶嘛。 佢每一点咧，佢都一定要好快脆就上落客完成嘅。 系啊， 因为佢会同你讲，如果呢一个慢咗，后边嗰啲都会继续等，因为可能有啲家长等紧，咁啊有啲可能姐姐等紧，咁啊有啲又赶住上车，因为佢特别有啲上下昼班嗰啲咧，佢更加会系呢度落客就要即刻再上客咁样嘅， 特别。是有些校巴要入屋苑、 啊、 屋苑其实得10至15分钟免费俾你进入去上客嘅啫嘛。咁如果你做唔到呢个操作嘅话咧，咁咧就啲学生又上唔到车，你又随时要额外再俾钱个屋苑 20几蚊咁样。 跟住都唔紧要，可能你迟咗少少或者因为车程嘅缘故迟咗少少跟住塞车，跟住一翻唔切学校。嗱、有阵时我喺度谂，嗱我印象之中我细个咧未试过搭校巴翻学。而遲到嘅， 跟校巴翻學遲到咧係唔計嘅， 係咪啊？ 係啊，係啊，通常都係噶。如果你係自己翻學嘅，即係除非你搭地鐵，就搭港鐵，搭咩啦？咁你遲到嘅時候或者大事故咧，佢有張紙俾你噶嘛，佢都證明你嗰日嘅遲到咧或者失誤咧係唔關你自己本人事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翻學嘅時候，通常你係如果係跟保姆車嘅，跟校巴嘅，你遲到嘅話咧，要你一 lock 過成班同學遲噶嘛。 如果我唔計㗎，我係搭校巴嘅，但我嗰日落樓，我專登遲咗落樓，咁啊令到成架車都遲到。 係啊。 咁系咪都系唔计嘅咧？ 咁啊有机会都 咁啊唔知喎，系啊。喂，咁翻工又得唔得咧？ 除非个校巴司机投诉翻， 翻工又得唔得咧？即系譬如我而家搭的士翻工，即系 的士司機， 哎又唔得喎， 的士冇啦。 跟住的士司機寫張紙，喂老闆啊， 佢哋公共交通工具啊嘛， 係啊， 唔係即係專係呢架車係俾你翻工用啊嘛。 小巴綠色小巴得唔得？ 唔得， 綠色小巴去我都唔得。 如果係 廠車，廠車得唔得？ 嗱嗱，廠車就係啦， 係啦， 得唔得先？ 係啦，得啊，應該得啊。我都試過有廠車， 我搭廠車翻工嘅喎。 係啊，係咯。你有段時間都係將軍澳工作啦，我都有啊。 將軍澳有廠車㗎， 我搭廠車啊，喺蝦口搭啊， 係啊係啊，即係地鐵站㗎嘛， 係 港鐵站㗎嘛， 係啊，幾好啊，我覺得。即係如果廠車遲咗，唔知廠車不過又慘嘅，咁到最後咧都係木頭揼釘，釘揼木，個司機食曬啫。 如果你作為我哋以前嗰個行業。你出現在港鐵站搭廠車翻工啊！如果真係因為個廠車問題遲咗嘅話咧，我哋翻台都係俾人鬧嘅，都係帶好多個阿媽翻去都唔夠用， 係即係會問你點解又唔搭咗一班啊？好好多啦， 好似依家唔同咗啦，藝員部啲主管寬容咗， 係咩？ 有冇興趣翻去行翻轉咧？ 嗯，唔系宽容，你讲紧佢个态度定还是嗰个样貌先？ 我唔知道啊，戴住口罩，好难睇到个宽容嘅。依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94%啊，星期五啦，听日就系礼拜六啦。 口岸馆公开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死亡证，显示呢位在位70年的君主系因年迈去世。死亡证显示，伊丽莎白二世是当地9月8日下午3:10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堡去世，享年96岁，死因是年老。死亡证由她的女安妮公主签署。白金汉宫是在当日傍晚6:30公布女王死讯，有报道说首相卓维斯在下午4:30已经私下接获女王去世的消息。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4.47，瑞士法郎0.976，加元1.368，人民币7.13，英镑对美元1.116，欧元对美元0.983，澳元对美元0.6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26,143点，跌27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3.31美元，卖出1,664.2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早九龙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大屿山更加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此外，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喺朝早8点，台风洛克集结喺大阪以南大约7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渐转天晴。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同埋一宗坏车咧，影响到挤塞嘅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喺儿童医院对出。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咧就喺儿童医院对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出。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啦，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而家龙尾就喺乐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咁补充翻咧，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嗰一段咧，就开始挤塞。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在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 车龙在德望学校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对行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浸会桥面。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日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日泥围对出。另外较早前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海丽村的工程就已经完成，而在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海丽村那段就封路重开。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食得太甜变肥又影响牙齿健康，少甜酒甜就是健康之选。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话你知， 嗱，唔好讲咁多啦。准备好你嘅眼、耳、口同埋手指啦， 强哥，你想点啊？ 我系提你用指叉呼清啊，提高做嘢嗰一阵时嘅警觉同埋准确性，系咁阵间咧做电力工程咧就冇咁容易做错嘢啦。记住啊，指叉代表就系用手指指向目标事物，呼清咧即系坚定咁样读出确认嘅口号。你喺上锁挂牌嗰阵，记得运用出嚟啊！ 哦，指住呢个电掣柜一号总掣电源已关上 ，OK， 收到。 指住锁好咗嘅电源掣同埋个挂牌，电源上锁 OK， 及挂牌 OK， 啱啦。活学活用指叉呼清，咁就可以减低因为人为失误而引致意外嘅机会啦。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台话你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港台电视31及32特备精彩节目共同欢庆，一线国剧三线齐发，出出扣人心弦，专题及纪实节目深入了解国家发展，加强爱国情怀，特备基本法及宪法节目，认识两者的内容与重要性，同贺国庆，港台电视31及3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他说第二首歌已经有重新出道的感觉，因为实在太新鲜了。作为新人，第二首派台歌咧已经急不及待尝试新嘅元素啦。Hip Hop 曲风、Auto-Tune 人声、埃及风嘅吉他声等等，当然唔少得就系佢苦练嘅跳唱啦。 为着自己的狂，为着自己愿望，我欠换唱八卦你那境况，我眼里永远看看你真实自我锋芒。 作曲编曲 Gu Chen， 填词 T-Rex， 监制有徐浩 Gu Chen。上榜三星期，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5位，红炸星 Mass Off。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来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晨光财经第一线， 星期五的早上8:12，今天请我的嘉宾出场，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们分析大市。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钟哥好，小白你们好，星期五愉快。 是星期五愉快，今天国庆假期，下个礼拜重阳，大家都嚟紧都有不同的假期，所以内地方面都休市，休到10月10日，北水先 come back 啦。不过港股继续开市，特别是今日啦，看到昨天港股高开低走，要跌85点啦，继续沉底啦。隔晚美股咧亦都系差嘅，咁啊，当然要交俾 Dicky 去讲啊。究竟昨日哇，美股都几动荡下，又发生啲咩事啊？点解一啖砂糖一啖嘅盐嘅咧？唉，究竟系甜定系咸定系苦嘅咧？咁啊，交俾 Dicky 去帮我哋分析。唔该晒你啊。 唉，正所谓月有阴晴圆缺，咁啊，食物咧都有甜酸苦辣嘅，咁啊，人生都亦如是，股票市场当然就更加明显地啦吓。不过可能大家会话，喂，我哋嘅港股咧，即系甜都冇甜过，即系日日都苦苦面嗰只嘅，咁我都同意噶都。咁点样咧？即系都喺呢个深深嘅熊市里边咧，都系继续向下沉，即系都冇乜办法啦。咁但系咧，即系外围发生咩事咧？我谂嗱，即系要好简单讲下嘅，寻日都讲咗好多，亦都系呢一个国际金融市场嘅一个即系好重点关注一个问题，就系话，即系由英国开始咧，就牵一发就动全身啦。嗱，大家都知噶啦，全球就系因为面对住通胀，通胀咧就要加息，就要紧缩嘅货币政策。咁但系与此同时咧，英国而家又嚟一招咧，紧缩得嚟又想玩宽松。咁當然啦，琴日我都講過啦，喺歷史上唔係未試過嘅，沽短債啊、買長債啊、扭曲操作啊，美國都做過。咁但係而家大家會覺得佢唔係啊嘛，佢唔係扭曲操作啊嘛，佢係唔知搞咩操作啊嘛，即係話你點解又會可以將啲有錢人嘅税都會減呢？但係你又就是又要为了打击通胀要加息呢，咁但係你减税又会令到个通胀进一步恶化啦，即係或者有钱嘅人就可能会买多啲嘢啦，即係完全都好似係听落去，即係如果你话从经济嘅角度，经济学嘅角度嚟讲呢，就好似就唔係好合逻辑。咁当然啦，就面对住党内外都好大嘅反对嘅压力㗎啦，而家喺呢一刻都酝酿一个政治危机，讲緊英国啦吓，完全係。咁但问题就係咁样啦，当呢一个即係英國銀行或者係英國政府話，而家我哋短期之內咧，為咗要即係挽回市場信心咧，調翻轉頭會買債㗎，咁仲俾人鬧多兩成。咁但係而家咧就點樣咧？咁佢又都繼續堅持呢樣嘢啦，即係所謂嘅減税嘅方案。咁好啦，即係唔講佢啦。咁但係簡單講咧，就係亦都令到咧，即係全球嘅債息咧都係繼續上升咯。咁啊冇乜辦法咯。咁亦都睇得到美國嘅方面咧，又做咩咧？咁因为咧嗰个新申领失业救济嘅人数咧，又出乎意料地回落啦。记住，而家咧金融市场咧就系惊弓之鸟，永远所有消息咧都先用一个负面角度嚟谂嘅。大家本来就咁听，减税咪好咯，交少啲，跟住咧就咦冇咩人攞失业援助，咁咪好咯，就市场咪正咯咁。咁但系问题而家咧，大家就会用一个咩角度去睇咧？就系、哎呀，咁啊弊啦，即系个就业市场真系好啦。咁即係好，咁即係點呢？咁即係仲係有加息嘅需要囉。咁就係用一個咁樣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咁所以呢，即係亦都因為呢個數字即係反而係因為太好嘅話呢，就令到大家會覺得冇啦。咁11月又會再加四分三嚟啦。跟住呢12月可能有四分三嚟啦。總之呢就次次都四分三嚟。咁但係即係次次都四分三嚟，咁30年留岸嘅息都已經係即係美國啦。咁去到6厘幾、6厘半以上，咁即係好難搞㗎喎。咁仲有就佛羅里達州嗰度又有個颶風啦，咁即係又影響啲即係短期內經濟啦。咁就即係屋漏兼逢連夜雨啦，就係成個世界都出現緊呢啲情況啦。咁所以就即係當個美股又跌，咁不過咁，琴日咧就個港股啦，真心講我都好失望，因為諗住喂點都彈翻啲啩，即係就算熊市都有反彈㗎、啊，就算幾差都唔係話淨係直落㗎嘛。咁但係琴日彈完咧，咁某程度上亦都係即係睇到外圍啦，睇到都可能會即係有啲低開嘅情況啦。甚至乎都對呢一個所謂嘅即係英國嘅減税嘅。 政策咧有個好無所適從同埋完全唔理解嘅一個睇法啦，市場咁所以咧咪又令到個市又跌翻落去咯。咁但係即係你話今日個跌幅會係點咧？咁嗱，即係好老實，尋日咧就港股咧點講都好，都叫做跌定咗啲先㗎啦。咁但係你話喂係咪會守得住？咁其實都真係一個逐沉底，即係尋找即係低位的故事嚟嘅。呢個都係咁都冇乜辦法同鬼仔㗎啦。咁就即係大家都係要預咗喺呢段時間都係有排捱嘅。咁啊，即係點咧？咁啊，盡量就又保留啲現金啦。即係如果你話真係要平均成本入市，你預咗你買完佢唔係一定會即刻會彈得翻上去啦。即係都要呢啲心態咯嚇。 係， 正所謂風高浪急啊，最近真係。不過咧，我成日相信咧，就有一個有啲嘢會俾一啲啟示你嘅。咁我淨話落去下邊整少少嘢咧，即係出咗户外啦，有啲嘢整啦，落緊好大雨。 嗯。 咁但係咧，與此同時咧。咁啱喺樹罅裏邊，我見到陽光啊！ 哦， 即係有一個光線啱啱直頭射落我個頭殼頂咁樣啊！即係我覺得哇，其實即係就算個市點樣咧，一定會揾到一線曙光出嚟、啊。 總是有生機， 總是有生機。所以我問一問阿 Dicky 呢個係咪生機咧？咁我睇緊嗱，咁而家喺咁嘅環境底下，揾啲防守力好啲㗎啦。咁譬如中資電信股係咪可以睇一睇咧？喺咁嘅環境底下。 係應該咁講啦，即係喺過去一段時間，譬如話舉個例，例如即係中移動曾經個股價都表現得比較穩定嘅，咁但係過去嗰即係三幾日咧都有所回落。嗱，當然個回落幅度係比較少嘅。咁頭先中國都講咧，就話係咪即係都相對你安全啲咧？以佢哋嘅估值啦，即係以無論係我哋好耳熟能詳嘅市盈率啦，同收益率嘅角度，咁佢係安全啲嘅，係絕對係事實嚟嘅。但係安全得嚟咧，過呢幾日咧都有所下跌。咁我諗亦都大家都要記住一句説話，就係其實我都講咗好幾個月㗎啦，就係無風險嘅投資回報率，即係例如好似一啲定期嘅存款，甚至乎一啲複雜啲。但理論上都係但極低風險嘅，例如掉期嘅存款，即係而家喺香港咧，大家都可能好輕易揾到一啲即係其實一年回報已經有成幾厘嘅一啲嘅投資工具。咁就算係啲最傳統嘅定期存款，即係嗰個息率都一路上升，咁所以變咗就話啊，咁即係如果你話要買落去一隻股票嗰度，即係如果都係得嗰四厘嘅派息嘅，咁亦都要面對住股價波動嘅風險，咁變咗就即係毫無吸引力咯。咁但係你話喂唔係喎，啲中資連上股嗰啲七八九厘㗎喇喎，咁係七八九厘㗎喇，咁但係都係嗰句咯，即係而家喺呢一刻嘅市場就係個信心係即係完全係冇乜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你七八九厘咧都唔代表佢個股價唔會跌，呢個就係個關鍵啦。咁但係你話有冇防守性咧？即係呢類型嘅股份，咁點都好，即係嗰個即係抗跌力係的而且確係會相對嚟好啲。呢個係鐵一般嘅事實，咁但係都係講嗰句，咁點解啲公用股之前跌咁多呢？就係建基於呢、這個即係所謂嘅利率嘅回報持續上升啦。咁即係最簡單嘅理解啦，即係話一路加息，咁點解樓價會跌呢？咁點解啲房地產信託基金要跌呢？咁其實都係同一個概念咯。 咁最近咧股市都受壓啦，咁有啲叫做新上牌嘅一啲嘅股份啦，咁汽車變潛水，咁贏錢變蝕錢，咁同以前嘅年代咧就新上個掛牌嘅時候咧，梗會賺啲錢噶啦，佢好似而家唱反調啊 ，Dicky 係咪有啲情況出現咧？新股冇運行喎，係咪咧？ 都冇運行咗好長時間㗎，因為咧喺過去呢段時間，首先第一件事，我都經常都講㗎啦，即係新股咧係一個講供求關係嘅一個嘅概念嚟，即係你冇人抽個新股咧，基本上佢個股價有好表現嘅機會率係非常之低，唔係冇，係好罕見，係好少。咁即係換言之咧，其實一隻冇人抽嘅新股咧，乏人問津嘅咧，你抽咧，其實個風險已經高。即係首先你抽幾多俾曬你，即係全中呢家嘢咧。即係除咗打保齡球之外咧，就真係唔係咁好玩嘅 、 因為俾一個好簡單嘅概念，大家就係話金融市場咧都係一個弱肉強食嘅世界。咁總之咧就係、是、如果你抽一隻新股，佢俾得曬你都唔翻好嘢啦，即係咁簡單啦。咁所以尋日嗰隻零跑就哇，即係都幾恐怖啊！咁甚至乎係、有穩定價格機制嘅新股，咁都冇辦法格穩定啫。唔係掃翻上海機仔嘛，佢出嚟接翻啲啫，咁所以即係都係即係見得到，即係個 沽壓都沉重咯。嘅、嗯、就算啲近排上市新股，因為過去嗰一個月咁計啦，過去一個月啦，基本上就全部都係潛水噶啦。咁亦都係現購反應係非常之差噶啦。好多時候都係公開發售都係不足啊，咁要國際配售嗰邊食埋，咁先叫做勉勉強強上到市。咁當然啦，即係亦都唔可以話永遠都氣氛差嘅。亦都唔可以講話哦，潛咗水嘅新股就係、是一定係唔好嘅公司，絕對唔係，因為市場氣氛導致而家呢個情況出現嘅啫。咁啊，調翻轉好長線，好長線講，就反而係而家呢啲市況上市嘅股份個股值就會低過嗰啲好瘋狂嘅市況咯。咁但係就係噶啦，即係而家就係好反映得到一個另一個極端，即係以前嗰啲哇個別都唔好再講名啦，一上市就升三倍嗰啲、就係一個極端。咁而家又另一個極端咯。但而家呢一个低迷嘅情况，可能仲要维持一段时间。 你谂下啲巨型科技啲 P E 得翻13倍，即系譬如讲紧阿里啊， 系啊，啲有钱赚噶啦，讲紧即系腾讯啊、阿里啊嗰啲咁，好讲冇钱赚嗰啲啦。 系咁，所以即系依家可能都要估值重估啊吓，咁冇计啦。即系依家高叫做美国嗰度债息高嘅年代，咁要杀估值都真系会发生噶啦。咁啊，往后时间再请 Dicky 帮我哋再分析多啲啦。咁啊，听日放咗假先啦，好唔好啊？咁啊， 系啦系啦， 系多谢黄德基先生 ，thank you。 拜拜。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点啊？ 有乜嘢优惠？ 提提大家咧，听日十月一号咧有呢个消费券啊，咁啊会垂翻落去你嘅支付系统，咁啊大家可以饮饮食食又得啦，咁啊庆祝下国庆啦。与此同时就系、是叫做有啲日常生活品要买都要买、啊。 我都当自己使晒噶啦， 未咁你唔好当嘅，未用就系未用嘅，系嘛？ 我知咗先啦，之前 当。是已經已經使咗， 咪係咯， 係係係。 不過我上一期已經用突咗呢一期嘅啦嘛。 我知道你買咗電視啊嘛， 買咗個 mon 啊嘛， 係啊， 唔係電視嘅 mon 啫。 一樣啦，功能上一樣嘅，可以咁講啦。 睇唔到電視嘅， 加 係啊， 淨係 mon 嚟嘅， 咁你可以加啲電子 app 落去，咪可以睇到電視咯，都得㗎，係啊。 即係博電腦咁樣咯。 唔使你舊時公司。乜嘢 super、都系一隻 apps 啫，乜乜 super 都系一隻 apps 啫。 要咁咯，要咁样。 系啊，可能咁嘅方法收睇啦。嗱、今日咧就除咗叫大家，有钱咁啊，唔系使得鬼推磨，系已经使得使。与此同时咧，其实坊间咧都越嚟越多平啲嘅嘢。嗱、我哋三位直播室咧都系一个驾驶者啦。OK， 咁啊，电动车都系大势所趋啦。咁我哋三个都未换嘅，究竟乜嘢价位你哋先会考虑？换电能车咧，咁啊问下两位拍档啊。 我唔会系因为个价钱问题，系佢嗰个方便度嘅问题。 听到啦，听到，唔会。 我系因为个价钱 问题。听到，听到个class 个class 唔同啊。 系啊， 即系你早两日咧，仲听到佢讲话，哇，唔知 500 yen 啊， 500 yen 啊，我记到而家嬲猪啊， 又话有个65寸嘅电视喺屋企都挂唔到啊，搬唔到入屋啊嗰啲啦。咁你睇到头先一句啊，一语中的啊，唔系价钱嘅问题。 有个事前财如咩啫？ 系咩？哦！ 但系呢个真系唔好咁谂啊！真系唔好咁谂啊！亦都希望所有揾我做嘢嘅人唔好咁谂啊！ 我唔会， 我系一个事前财如生命嘅人嚟。 系、okay ， 我好紧张钱。 大家都系，大家都系啊！ 咪咯， 我满身铜臭。 咁唔使，唔使满身铜臭。依家最新啊，今年你知唔知香港应用得最多、work for living，为生存。而去揾錢㗎呀，係啊， 即係題外話，隨住呢一個用咗電子貨幣之後咧，咁、越嚟越多人用咧，咁滿身銅臭就唔通㗎咯喎， 係啊， 都冇咗銅臭咯， 冇咗㗎啦，係 啊，叫做嘟到冇咯，嘟到冇啊！ 我都仲有啲嘅，我成日出入街市濕街市添， 要使現金啊！ 我冇啦，即係你話，唔係用電子支付咪有錢？冇錢啊，嘟到冇曬啦，通常都係咁。嗱，講翻個電能車先，咁有幾個新嘅電能車品牌咧引入咗嚟香港啦、有啲係國產嘅，有啲就日本產地啦，有啲就其他世界各地湧入嚟啦。喂，依家暫時啊嚇個冧心最平咧，就是、一換一底下30万留下就有找咯。 哦， OK 啊，因為 四人車五人車咁樣 啊。有啲 SUV 添啊，咁啊，不过你话 如果啲歐洲大品牌咧，我見過嗰日經過有個車展啊，八啊幾萬啊，一百萬咧，架車仲要等到下年咧第二季先可以攞到。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你一諗咧，喂，講當然你話喂車咧幾貴都有得買啦，你有錢咧有得買。不過你睇翻個平均售價咧，依家真係慢慢平起上嚟。嗱，30万留下咧，我估好多家庭車有需要，即係譬如啊，小白咁樣，作為一個 family man 咁，我有兩個小朋友，有太太咁，一架車咁，可能禮拜六日哦冇得出國咁樣，或者啊冇得離開香港去旅遊咁，郊遊樂咁樣咯。咁即係有呢啲情況，你會唔會考慮咧 under 30万？ 呢個價咧，我覺得都即係符合翻而家一般譬如七人車嗰個價錢嘅。咁我考慮嘅咧，會係變咗個方向，就係佢嗰個電嗰、那個續航力有幾長。因為續航力有幾長之餘咧，如果我譬如 係啦。 這個譬如出入一啲地方佢多尺，譬如港島，我出入多港島嘅時候，喂，你知港島譬如歐到屬 Hong Kong U 邊，其實好斜嗰啲路， 係啊， 咁去到嘅時候，你電能車嘅力仲夠唔夠咧？咁樣， 電能車嘅力就會夠， 係嘛？ 即係反而都係嗰個續航能力咧，同埋嗰個即係你之後插電啊，即 係係啦，耐唔耐啊，煩唔煩啊咁樣。如果你話我插一次電，佢只係行到300公里，其實而家已經唔夠 喎。 三百公里你仲要再插電，咁我當然你一定可以話係可以。去 shopping centre 嗰度叉啦咁樣， 咁即係你要泊停車場， 咁冇錯，要泊入去啦。咁如果我自己，譬如我住村屋嘅，咁我自己裝嗰個方便程度又去到邊呢咁樣呢啲我都會諗咯。 係咁啊，講到續航能力咧，即係大抵內地嗰品牌咧就反而優勝過日本嗰、那個。點解咧？內地嗰品牌咧就480 km 咁啊反而 我見佢哋嘅的士咧都真係越做越好喎。 係啊， 呢個都事實喎。 咁佢發展好耐啊嘛，即係我哋講緊八年前翻去深圳食嘢啊，或者翻廣州食嘢，其實佢哋已經係。九成都是电能车的士、 其实不是，这个一定是大势所趋，必定的。你不是只是车了，昨天定前天看到已经有试验紧电能飞机了。即当然不是那些即很大只的、但他开始试一只全电能的飞机，即以后飞机呢那些什么冲上云霄呢，张智霖没得再说我打爆五吨油没的了。 我插满电。 我插满电是这样的。 可能是这样。但是日本那价都便宜的，即25万多啦大概。 但续航能力得不得，日本品牌 那个是没有国产那个那么高的。不过为什么那个品牌会便宜跌咧，系因为咧受惠日元嘅汇价下跌咧，先揿到去25万几嘅。咁当然你话即系礼拜六日即系留喺室内都啱啊，因为天气都麻麻地啊。见到咧明日咧有几阵嘅骤雨啦，咁咧日间啊吓，短暂时间有阳光啊，下周初咧先转天晴。咁大家啱啦，行下商场，同屋企人消费下，咁啊睇下呢车展，因为睇车展都几有趣嘅。有阵时上去架车嗰度坐下，扮揸下， 有小朋友喺度最开心， 系咪？ 提提啊，即系如果做咗啲亏心事嘅朋友们，小心啲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嘅10:30啊！ 咁啊，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91%啦。咁啊，转个头咧，继续有咧小白啦、阿 O 啦，同埋咧梁明忠忠哥咧陪住大家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疫苗通行证的适用年龄今日起降至5岁或以上人士。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3至11岁儿童的第二剂疫苗接种率不错，他有信心不会有很多儿童不能够进入指定处所。当局会继续通过多个途径，包括学校和网站，加强宣传解说。另外，政府新設立的荔枝角公園社區疫苗接種站今日起會投入運作，是首個在公園設置固定的接種站，暫時只是提供科興疫苗。楊學培恩說，當局未來會用更靈活的策略，在更多人流暢旺的地點設立接種站，方便市民。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稍后签署条约，俾四个以公投通过入俄的乌克兰地区正式加入俄罗斯。普京到时亦都会在仪式上发表讲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任何吞并乌克兰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克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的决定都是没有法律价值，应该受到谴责，亦都绝对不能够接受。 他说任何以武力吞并国家领土的行为都是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公投是在有关地区被俄罗斯武装占领的情况下举行，超出乌克兰宪法框架，不能够被视为民意的真正表达。作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俄罗斯负有尊重联合国宪章的特殊责任，俄方的决定将会进一步危及和平前景。德国能源监管机构联邦网络局局长穆勒表示，过去一星期德国家庭和小型企业的天然气消耗量急升，远高于往年同期水平，呼吁民众节约能源，否则难以避免冬季出现天然气短缺情况。德国的天然气消耗量在九月中前一直低过往年，但随着气温降低，天然气消耗急升。局方预计为免天然气短缺，德国至少要再节省 20% 的用量。德国目前处于天然气紧急计划三个警告级别中的第二级。如果德国或欧盟成员国的天然气供应情况恶化，政府可以宣布进入最高警告级别。届时联邦网络局将会决定天然气的供应分配。美国一连两日举行太平洋岛国峰会，来自14个太平洋岛国的领袖和代表出席。白宫宣布会向太平洋岛国提供超过$8.1亿的额外援助。美国总统拜登说，会将加强美国和太平洋岛国的伙伴关系作为优先事项，并协助他们解决气候危机带来的生存威胁。又提到美国以至是世界的安全都取决于太平洋岛国的安全。美国较早时发布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首项战略，说这些国家面临紧急的气候挑战和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这些影响越来越多，包括中国的压力和经济胁迫，可能破坏地区以至美国的和平、繁荣和安全。中方曾经说，太平洋岛国不是谁家的后院，更加不是地缘对抗的棋子。任何国家和岛国的合作都应该秉持开放包容原则，不损害第三方利益。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4.53，瑞士法郎0.975，加元1.368，人民币7.13，英镑对美元1.117，欧元对美元0.982，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报26,110点，跌31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3.39美元，卖出1663.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渐转天晴。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九龙湾港铁站对出。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慢性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龙尾咧就喺观塘码头啊。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慢线的坏车就拖走了，车龙未消散，排到去观塘码头对出。在港岛区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太古城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现在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太古城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在东港中心， 东隧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宜安角对出。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进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奇德专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黎围对出。荃锦公路落返去荃锦交汇处，车龙就在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咧都系车多，龙尾喺大埔教老围对出。咁再提一提大家啦，较早前青沙公路有紧急工程有封路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啦，就系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嘅快线重开。咁同埋而家车辆咧就可以由青沙公路去翻一至八号货柜码头啦、沙田同埋大屿山方向嘅，咁大家留意翻啦。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啊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牛头角下村。重复多次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就喺牛头角下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สวัสดีครับ สวัสดีครับ Namaste Namaste จุมิเรสู ลามาอิลิกุม อัสสลามุอะลัยกุม Hello 一齐深入认识少数族裔嘅朋友啦。 电视节目 Hello 好邻居，每集都会有我 Emily 同埋我 Angel 带你拜会喺香港生活嘅少数族裔朋友，学习佢哋嘅语言， 认真交流，体验彼此嘅文化。 Hello 好邻居， 今日下昼六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今朝又提下大家咧，咁啊，今日咧就要安装呢个新嘅安心出行版本啊，吓，咁啊 3.4.4 版本，咁啊更新咗之后咧，咁啊一啲叫做同行嘅小朋友，例如我屋企，咁啊 两个 系啦，屋企一个先， 一个 系啦，咁嗰个即系一定需要有安心出行都先至可以进入处所嘅咧，咁就我屋企个小朋友七岁啦，咁所以咧就符合咗呢个必须要咧就系嘟一嘟先至入得场所嘅一个 你自己都要啦， 我自己都要啦，咁如果你话有个安心出行嘅程式，咁我点样去到加一啲針卡喺入邊咧？加小朋友針卡或者加長者針卡咧？啊，進入咗嗰個頁面之後咧，喺右邊就揾到一個叫電子疫苗接種及檢測記錄嘅，跟住咧就喺最底有一個咧黃色嘅。黃色嘅喺最底嗰度就寫住加入同行人士，咁佢最多可以加到八個嘅。 咁你見到零跟住 slash 跟住八啦，咁你最多可以加到八個，即係唔係淨係加一個噶。所以其實佢個彈性都幾大嘅。咁如果你屋企又有長者又有小朋友，你咪可以加多幾個噶。咁亦都咧就係揾一個咧，首先輸入對輸入同行人士嘅名啦，即係例如我仔仔，譬如佢小小白就寫翻，咁小小白當然花名啦，咁寫個真名落去，跟住咧就仲有一個聲明你剔咗佢啦咁樣。跟住咧就亦都要按加好拍攝同行人士嘅針卡，拍嘅針卡即係 do 咁樣咧拍攝咗啦。之後咧就每一次進入住所嘅時候咧，同行人士嘅針卡咧就會出現喺疫苗通行證嘅旁邊，咁啊掃動咧就可以儲存噶啦。 其實聽落好方便 嚇。其實好簡單咋，真係幾個步驟，仲要加到入去。咁而家政府嗰啲全部都係盡量便利市民嘅。 咁大家記住要做翻相應嘅措施啦。 墨西哥呢个国家都有好多美食，唔知道你最中意食边一款呢？呢啲美食背后又隐藏住墨西哥边一种嘅文化呢？想唔想知？打完号转头话你知。墨西哥最常见的美食包括就是玉米卷、蛋糕、玉米粉蒸肉，以及就是炸玉米圆饼。这些都是墨西哥人日常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更加被称之为维他命 T。 但是你有没有发觉这些的食品很多时候都是外卖的食物为多的呢？原来墨西哥人成日都很忙的，还要周围不断走捐东捐、唔怪之得周围嘅地方亦都有好多唔同饭馆，同埋一啲小摊档啊，遍布每一个嘅角落。无论你身处于地铁站啊，定还是系翻学、放学、翻工、放工嘅路上面，总系咧可以喺一啲休息时间揾到好多墨西哥街头上面嘅美食啊。呢啲嘅美食亦都可以话系快餐嘅一种嘅文化嚟嘅，但系全部都系新鲜烹调、新鲜出炉，任君选择噶。 悉，来错心里边。 JW 黄浩仪的 FF 啊，吓，二十七度气温，相对湿度咧93%啊。 晨光警政， 各位听众早晨，又到了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今次我们再次邀请到香港警务署交通部的陈家阳总督察上来节目担任嘉宾主持，为大家介绍下有关长者行人安全的资讯。Jasper 早晨啊。 Barbie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 讲起长者行人，我今朝翻工嘅时候咧，身边都有位婆婆见到过马路冇车，就准备想冲红灯过马路。点知下一秒啊，即刻就有架车喺转弯位过紧嚟，好彩我捉实佢，冇俾佢冲出去咋。如果唔系，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哇，芭比好彩你眼明手快帮到婆婆，避免咗一宗交通意外咋。其实长者乱过马路嘅情况咧，一啲都唔罕见噶。咁所以大家咧都好似芭比咁咧，喺过马路嘅时候要多啲留意身边嘅长者，帮助佢哋安全咁过马路啊。 Jasper， 其实咧就住涉及长者行人嘅交通意外，你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一下近期嗰啲趋势咧？ 嗯，当然可以啦。今年一月至八月咧，涉及行人嘅致命交通意外当中咧，就已经有22名系65岁以上嘅长者丧生啦。咁占整体交通意外当中咧，行人死亡人数嘅69%，即系接近70%噶，比上年同期上升咗5%，咁情况都令人关注噶。而当中涉及意外嘅因素咧，就主要包括咧行人胡乱横过马路啦，同埋司机唔专注驾驶嘅。 嗯 ，Jasper， 我都留意到今年有啲严重嘅交通意外咧，系涉及到老人家噶，而有部分咧都涉及到我哋成日讲嘅盲点啊，涉车啦，同埋咧唔遵守交通灯号。嗱，就好似今年嘅年初，有一位婆婆喺天水围田下路附近横过马路期间，司仪咧进入咗一架停咗喺等候起步嘅垃圾车盲点范围，而司机咧又睇唔到起步，开车就撞到并且剪过婆婆，导致咗一宗咧致命嘅悲剧发生啊！ 系啊 ，Barbie， 咁所以各位老友记真系要以此为鉴，千祈唔好喺大型车辆附近咧横过马路，记得要善用行人四宝啊！如果唔系，就会好似今年三月咁样，喺秀茂坪协和街发生一宗致命嘅交通意外咁噶啦。嗱，当时意外发生嘅时候咧，一个伯伯咧喺协和街附近咧，都系司仪冇依照行人过路灯号咧，系横过马路，咁期间就被一架绿色嘅小巴撞到，送院之后都证实不治噶。 唉，听到都好心悒啊！除了要记紧善用行人四宝之外，各位老友记仲要记得千祈唔好涉车啦过马路啊！啱唔啱啊 ，Jasper？ 系啊，嗱，我举多个案例啊。喺今年嘅二月份啦，喺荃湾川龙街附近咧，就有一个婆婆啦，喺两架车中间涉出过马路啦。咁期间咧都被一架绿色小巴撞到而丧生噶。咁所以其实老友记真系要谨记啦。意外就是意料之外咧，系预计唔到噶。咁一旦发生意外咧，就后悔莫及啦。咁所以大家喺过马路之前咧，就谂下自己屋企人啦。如果万一发生意外嘅时候，佢哋会有几咁伤心啊？ 系啊，各位老友记，为咗自己，为咗屋企人，喺过马路之前咧，记得要三思啊！千祈唔好有心存侥幸，觉得唉意外边会咁容易发生嘅谂法啊！Jasper， 你又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有啲乜嘢方法可以避免到同类型嘅意外发生呢？ 嗯 ，Barbie， 避免交通意外嘅方法咧，都离唔开老友记自己啦，身边嘅行人， 同埋喺马路揸车嘅司机啊。首先咧，老友记自己系避免交通意外最主要嘅因素。 嗯，点解老友记先至系避免交通意外最重要嘅因素呢？乜司机嘅责任唔系应该重大咩？ 嗯，巴别正如我哋一直苦口婆心咁提醒大家啦，要有守法嘅意识，要善用行人四宝。咁其实每一个人咧，都系自己人生安全嘅负责人啊。无论大人、细路定老人家，都千祈唔好有羊群心态，谂住一大班人过马路，自己就可以唔使睇灯，跟住就冇事啦。另外咧，千祈都唔好贪方便喺车同车之间涉车啦，突然冲出马路。仲有啊，我哋其实都系普通人，冇超能力噶，唔好谂住一挥手就会令到架车会停定。司机其实好有可能会刹唔切车，造成严重嘅交通意外噶。 嗯 ，Jasper， 我都有听过好多老友记咧，好多时话喺自己屋企附近啲路都熟晒啦，唔使咁紧张，左望右望咁麻烦啦，都系过条马路啫。其实咁样系咪都好危险呢？ 嗯，阿 Barbie 啊，老友记呢啲心态就唔啱啦。老友记千祈唔好觉得自己喺一个熟悉嘅环境就可以放松同埋放低警惕啊！就算路面嘅结构唔改变，马路上面行驶嘅车辆都会有千变万化嘅情况，咁所以自己屋企附近就算系熟悉嘅环境，过马路嘅时候咧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嗱，仲有啊，喺屋企附近做晨运同埋出夜街嘅长者就更加要留意啦，因为清晨同埋夜晚能见到有机会比较低啦，咁老友记最紧要着翻啲鲜色嘅衫出门口。方便司机和其他道路使用者看到你们，减低发生意外的风险。如果是有需要戴眼镜或者助听器的老友记，出街的时候记得要戴回。 Jasper， 那除了老友记自己之外，身边的人又有没有什么可以做呢？ 我们以你今早见义勇为的行为做一个例子，其实大家只要望多眼扶一扶，在过马路的时候不妨多些提醒身边的老友记，要看清楚马路的情况才好过马路。另外如果长者行动不便的话，屋企人就最好提醒老友记用轮椅或者拐杖才好出门口。 其实有阵时一个简单的提醒就可以减低交通意外的发生，所以大家记得望多眼扶一扶，发挥守望相助的精神。 Jasper， 我们讲了老友记和身边的人可以在过马路的时候怎样避免交通意外的发生，那作为司机又有些什么可以做呢？ 其实作为司机在揸车的时候，记得要做到我们一直提醒大家的专注、忍让、守法。专注路面的情况，在接近行人过路设施的时候预留一些空间和适时地减慢车速，提防老友记会走出马路，减低发生意外的机会。还有在开车之前转弯或者褪车的时候，要特别留意盲点的位置。你哋要理解咧，老友记年纪大啦，佢哋嘅视力、听力同埋反应能力咧，都系会有所下降嘅。佢哋嘅行动系会比较慢噶。各位司机都可以谂下，第时自己年纪大咗都有机会行动变得缓慢。咁所以喺揸车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同埋忍让老友记啊。 正如 Jasper 所讲，大家都会有年长嘅一日，所以大家作为道路嘅使用者，都真系要互相体谅，遵守交通规则啊。讲起交通规则，其实发生了交通意外，是不是一定要揸车的司机负晒全部法律责任的呢？ Barbie， 其实不是每一宗涉及行人的交通意外都一定是司机负上全部责任的，因为每一宗意外都是不同的，不可以一概而论的。不过这样说，行人如果违反了交通规例的情况之下过马路，例如在过马路的时候危害到自己或者其他道路使用者，不依照交通灯号指示过马路，身处距离灯号控制过路处、天桥或者行人隧道的15米范围之内而不使用这些行人设施，就算好彩没有牵涉到意外的发生呢，其实都是违例来的。我们警方都会向违反交通法例的行人发出传票，违例只是有机会被罚款2000元。所以各位市民，特别是老友记，在过马路的时候记得善用行人四宝和留意路面情况。 咁司机系唔系都一样，唔一定系发生交通意外先至会系违反交通法例嘅呢？ Barbie， 你讲得啱啊！嗱，就算冇发生意外咧，任何人喺道路上面危险驾驶汽车，即属犯罪，最高可被判罚监禁3年，同埋罚款25000元。如果属于首次被定罪咧，可被取消驾驶资格至少6个月；如果再次被定罪咧，就可以被取消驾驶资格至少2年，同埋需要强制收集驾驶改进课程，同埋要记10分噶。 咁另外啦，如果司機違反咗不小心駕駛嘅罪行咧，最高嘅刑罰係判監禁六個月同埋罰款5000蚊嘅。違例司機唔負責任嘅駕駛行為咧，除咗對其他道路使用者構成危險之外咧，更往往係引致嚴重交通意外嘅主要原因。咁所以警方咧係必定會嚴正執法，唔會姑息噶。 哇，咁无论系行人定系司机，真系要有守法嘅意识，先至可以减少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嘅机会啊！系咧 ，Jasper， 我知道交通总部将十月份嘅道路安全宣传主题定为长者行人安全。咁警方嘅宣传教育方面做咗啲乜嘢呢？ 就住长者行人安全咧，我哋警方喺唔同嘅范畴都做咗好多宣传同教育噶。嗱，等我举个例子俾大家听啦。好似早前东九龙交通总区道路安全组咧，就制作咗4段电话语音短信啦，透过长者安居协会嘅一线通平安中服务，向大约26万位长者用户咧宣传道路安全嘅信息。短信内容咧包括提醒长者善用行人过路设施啦。乘搭公共汽车的时候要更加扶手，注意大型车辆的盲点和不要涉车。还有在上个月，新界北总区交通部就在大埔举办了交通安全讲座，向老友记宣传道路安全的信息。其实各总区交通部都不时会到访老人院舍或者长者中心，去宣扬道路安全信息和派发纪念品。 讲开又讲，我早排都收到一些跟交通安全有关的长辈头，简明扼要传递咗交通安全嘅信息，我都即刻转发咗俾屋企嘅老人家。 Barbie， 你收到嘅应该系由交通总部制作嘅交通安全长辈图啊。嗱，除此之外啦，我哋都会啦同运输署啦、社会福利署啦、道路安全议会啦，同埋交通安全队等等嘅唔同持份者咧，透过线上线下唔同嘅渠道咧，去发放有关长者行人安全嘅资讯嘅，当中包括和总区交通安全队举办的盲点体验日，教育长者车辆盲点等等的危险。另外，我们交通总部的吉祥物红 Sir 也会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以生动有趣的方式去宣扬道路安全信息。 老友记可以透过不同的渠道收到道路安全的信息，真的方便很多啊。其实道路安全有赖每个道路使用者的通力合作，包括行人和司机。老友记就要谨记善用行人过路设施过马路，千祈唔好贪一时嘅方便就胡乱或者涉车啦横过马路啊！而司机驾驶嘅时候，亦应该要环顾四周嘅交通情况，同时注意盲点同埋礼让行人，尤其系长者啊！只要大家都能够做到专注、忍让、守法，自然可以咧达至路上零意外噶啦。今次真的很多谢 Jasper 带我们咁深入地了解了更多有关长者行人安全方面的资讯。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 Jasper。 拜拜 Barbie。 好，转个头回来继续晨光第一线。 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沙福道。重复多次，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沙福道。咁至于较早前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近住顺德中心嘅慢线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屈地街电车厂。就系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近住顺德中心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屈地街电车厂。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东港中心，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挤塞，车龙排到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过了电话机流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大壮开麦入边，电话旁边啊打咗俾阿大壮咪。早晨，大壮咪。 早晨，小白。 成日同你倾偈啊，都知道即系好多个案件咧，审完又审，审完又审啊，有啲咧刑事又好，民事又好，咁啊，但系原来啲案件。紧要嘅咁啊，梗系审几耐啦。但系如果你话唔系咁紧要嘅，就可能即系到一到庭，系咪就已经可以完呢？其实每一单案件个审讯期系点样决定嘅咧？大壮咪 咦，阿小白咁好奇，咪睇到啲咩案件啊？谂起想问呢， 咁啊，梗系啦。事完咧，就系因为有一单嘅案件咧，啊，我自己望落去嘅时候都得眼仔都擎擎，因为佢话到咧唔小心过马路嘅案件。竟然间咧审咗91日、哦，啊咁如果我哋话一个唔觉意，我自己行马路嘅时候唔小心，哎呀只眼老眼分花，红色睇咗绿色，绿色睇咗红色，唔小心过咗马路，我又使唔使搞3个月嘅咧？大壮咪 咁啊！如果你话一般嚟讲咧，喺法庭上面见到都有啊呢啲检控不小心过马路嘅，简单讲啊咁啊。可能唔好话打一日啦，可能一个钟头咧，啲证据都差唔多听完噶啦。 嗯， 啊，你谂到就系话啲证人咪控方多数都系啲司机行人，或者一个警察先生见到有人不小心过马路啦。 嗯， 系嘛，再加埋个被告自己出嚟自辩啊，话当时因为情势所逼又好，话唔系啊，你睇错啊，嗰个系第二个嚟嘅，捉错咗人咁即系。啊，个零钟头、两个钟头应该搞晒噶啦。 系啦，通常我亦都有见过类似嘅情况咧，就系、话一大班人咧就一齐喺度等个官咧，就问佢啊乜乜乜，你认唔认罪？认罪哦，即系再俾钱定系做手续啦。跟住又问第二个啦，啊你又认唔认罪？如此类推嘅啫。 哦，如果小白你讲话认罪咧，仲同头先讲法唔同添，因为头先咧就话唔认罪咧要传召证据嘅。 吓、 认罪嗰啲就仲快啦， 系啦， 一分两分钟可能已经做完添啊！ 系啊系啊，咁但系如果真系唔认罪，啊一拖何解会拖到3个月？又系咪经常都会拖咁耐嘅咧？ 哦，呢啲好罕见噶啦，即系咁瞩目嘅案件。啱先讲紧91天咧，就 系 讲紧个打个证据，即系去到裁决。 嗯， 咁啊睇翻上诉庭嘅判词咧，啊，另外仲有8日添嘅，嗰8日就系呢个讼费嘅争拗。 哦。 所以加埋咧就仅仅唔够100日， 哇， 99天， 99天， 做唔到100日烟。 哎呀，呢、這个呢啲纪录都唔知道破唔破好、啊， 呢啲面啊吓咁嘅样吓。咁、啊、所讲咧就话，因为咧系有位睇报道啊，似系啲怀太直嘅吓一位女士啦吓，咁、啊、就喺。港岛南区嗰处咧，就因为有个的士牵涉咗一啲所谓话个被告人咧、就系、不小心过马路啊，告上法院啦。咁、跟住喺嗰个官面前咧，就系、审讯啦，咁样。咁但系咧，而家咧就终于搞到上去咧，系上诉庭。 嗯、 一般嚟讲，如果裁判处嘅裁决咧，有人不服嘅话咧，就上喺高等法院原讼庭嘅。不过由于件案件比较特殊啊，咁所以再转高啲，去咗3位大法官啊，高呢、这个上诉庭嘅处咧系处理。咁啊，睇翻上诉庭嘅判词咧，哇，即系。啲英文啊，即系嗰人啲学英文嘅话咧，点样可以斯文有教养咁样责备人呢？好多嘅智慧啊，即系大家即系有呢个角度啊，嗰、那个方向咁都系咧系去话紧咧，即系三方咧不当嘅地方。 嗯， 今次就系叫一家就扮三家。 哇，都好霸气下吓、 啊。咁啊，啲字句咧就好温文咧，易雅嘅，不过。啲力咧就有火嘅，即系到庭都唔系冇火啦呢次。 系话呢啲先高招啊吓，咁但系如果有冇话到每一单 case 嘅，咁佢系啲乜嘢嘅情况底下系可以再去一啲更加高等嘅法院嗰度审讯咧？唔系话我自己阿茂阿炳都可以话，呢单呢个庭我唔搞啦。你去过劲啲噶啦，咁样唔系咁样噶喎，系嘛？ 哦，咁啊唔系打游戏机，冇得拣嘅，有规有矩啊嘛吓。不过呢宗咧就去咗去上诉庭，不过原本就裁判处嘅案件吓，咁、但系平常嚟讲，多数咧就系广东法院原讼庭咧就已经处理咗噶啦。咁、倘若如果有不服再上嘅，咪去终审庭咧。不过有好多条件限制嘅，唔系话去就去，简单嚟讲就一系重大冤情啦，一系咧就有啲好重大嘅法律嘅争拗同埋有公。公众嘅利益牵涉在内，先系去到，先系俾佢嘅。 同埋去之前都要申請攞許可噶嘛。 哦，哇，啲手續都相當繁複喎、 啊。如果唔係個個都去，唔係真係無事搞到上去啲咁重大嘅司法機構，咁可能浪費咗啲時光啊，浪費咗啲資源噶嘛。啊，咁我哋試下翻轉頭睇咧，啲中案件佢一啲別致嘅地方咧，就係佢嗱，佢首先話三家啦，睇控方啦、啊控方咧就係佢哋就外判咗出去嘅。 係。 咁原先咧外判出去嗰位嘅大律師咧啊，佢姓就 Hayden Cave 啊。咁今時今日咧，唔知啲小朋友啊、年輕人仲記唔記得啦？除咗佢哋可能啊某啲大學裏邊咧有啲咁嘅運動場，可能用佢嘅名字夏頂基啊。 啊 啊！即系当年嘅财爷嚟嘅，咁夏鼎基嘅儿子啊，系其中一位啊，就咧就做咗大律师啦。咁、所以开始嘅时候呢宗案件咧就判咗俾 Mr. Hayden Cave 去检控嘅。不过咧就打得16日到咧，嗰阵时已经发生好多火花噶啦。咁啊，辩方嗰边咧已经提出咗要求撤换法官咁。即系逐啲讲啊，做做弊啦咁样。 系咯。 喺今日情况下咧。咁啊 ，Mr. Hayden Cave 就话：咦，我唔做啦，就连大律师都唔做啦，咁样，咁大律师都唔做，咁冇得揾佢继续噶， 系啊， 咁于是先由下一位咧华籍嘅大律师咧就系顶上 接手啦，系啦， 系啦，咁啊一直就打到第99日都系佢啦，咁样。 哇，呢啲 case 咧都真系，如果大众咪话系罕见，我都明白噶，其实好简单嘅一件案件，即系只不过系。平時可能真係上去點下頭啊，啲資料都呈一呈堂，然後就大家已經可以散去噶啦。但係佢又搞咁耐咧，我諗香港都唔會太多呢一類嘅相關案件係嘛？ 前啊應該無辜人啊，口都怕死，唔會隨便有來者啦。咁另外辯方嗰邊咧，本來亦都有大律師嘅。咁大律師又係咧喺過程裏面咧，我哋睇翻上訴庭嘅判詞咧，同呢、這個主審嘅法官咧。啊，唔知用咩形容词好咧，即系唔系唇枪舌剑啊，定系火花四溅啊？咁、大家都有用一啲被上诉庭即系话吓，即系点会讲埋啲咁嘅嘢啊？咁样吓，咁之后咧，咁呢位大律师咧亦都退出喎。咁啊由咧，即系嗰个指示律师咧，本来所都是渣咧，就顶上咁、就佢去继续咧完成之前未完嘅审讯啊，直到尾啊。咁但系而家判出嚟咧，就嗱原本嘅打完咗之后咧，咁啊主审法官咧就释放，即系话个被告无罪啦吓。咁、一般嚟讲咧，就系佢个一般嘅规矩就所谓 cause for the event， 即系意思就系话边边赢咪边边得仲废咯咁。 系啊， 不过今次就调转嘅。佢話：雖則個被告咧就脱咗罪，不過佢認為辯方咧就浪費咗好多訟費，於是就罰翻個訟費啊。咁、大家睇報紙好，或者睇翻嗰個學英文嘅判詞好啦。咁啊，都成60多万嘅。好啦，咁上訴庭睇完之後咧，長話短説啦，就話一方面。就住嗰、那個被告人咧自己即係嗰位泰籍人士咧，佢、本身喺個馬路度咁樣行咧，咁啊有一句説話叫自招嫌疑啊，咁咧就唔可以得到仲費啦，即使脱罪。咁另外咧，各位大律師同律師咧啊，仲麻煩。咁咧就雖則佢話即係上訴庭就話咧，嗰、那個主審嘅法官咧顯露出嚟咧。係啲所謂 bias 啊，即係有偏頗嘅地方啊，唔係咁公道。咁因此咧，嗰、那個訟費嘅命令咧，60多万咧就撤銷。不過咧，上訴庭就咪住咁樣嚇，兩位律師喺庭上嗰啲表現咧。值得商榷喎、 哦。哦，咁樣。 咁啊，叫咗咧大律師公會同埋律師公會咧，分別都去理解一下啊，調查一下。 一波三折。 好多折啦已經嚇。咁啊，當我哋睇翻啲判詞裏邊咧，啲措辭用字咧，當然報章都已經係列舉咗出嚟啦。咁譬如係嗰、那個。律師竟然啦，係同個法官講問佢係咪 insane 啊嘛？咁即係係咪即係精神有問題？即係我諗即係做戲都電影都冇句咁嘅嘢㗎。係 啊，審死官都唔見有呢啲字㗎 咯。係咯，但係咧就另一方面咧，嗰、那個法官咧又試過同個律師講就話啊 good son 或者good 就知就新就知啦，即係係咪話佢好仔咧定乖仔咧咁？ 係咯。 咁啊，聽翻啲知情者言咧，就話啊， 因为讲了这些字呢，那个辩方律师就竟然找到个案例啊，还是美国的案例，正正就是、哎、他们不知道哪个州了，有个法官呢就因为用了 good son 这个字呢，就搞到比上面即是联邦法院定乜嘢呢，就话佢唔啱咁。 哎呀，哇，真係原来法官同律师讲嘢真係要好小心㗎。 咁呢啲字眼就即使唔係用返以往呢好好尊重嗰啲咩宫廷式英语呢、 啊、 因为旧阵时呢就好多时因为英语审讯㗎嘛。咁、 啊、 嘅时候呢亦都係会学返譬如即係佢哋嗰边啊用嗰啲字眼、 嗯 啊、一起身就会啊 ,may please, 有个 ship 之之类，即係就会话即係好似真係睇大戏咁样讲嘢啊，即係神有啲嘢要启咒。 係呀係呀，跟住就准咒。 咁今时今日即使冇呢啲咁嘅比较豪华啲嘅对答呢，但係都唔应该讲嘢讲到好粗鄙㗎嘛。 咁梗係啦，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大咒咪。 唔該，小白。 好 ，OK， 拜拜。 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日同大家讲下乜嘢系港股实名制。证监会喺日前公布引入投资者识别码制度以及场外证券交易汇报规定。预期将分别于2022年的下半年以及2023年的上半年实施。港股实名制即是每名客户获分发一个编码，这个是无需要披露客户的身份的，证监会只能够查看由交易所参与者所发出的交易指令，而非下单客户的身份资料。所以有机会大家都要认识多一点，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想一场 想过暂停，人事依旧，不说别离，就像完全没有，永远扣着那双手，偏偏故意说不出口，企在原地颤抖，要放手了，那就藏在我心内，让爱未至于转眼被茫茫人海掩盖，彷徨的想回来，仍然懂得回来，困于漆黑，你是明眸的光彩，也许将要应付遗憾与伤害，让爱化做祝福。尽日出，风雨不改。 听过有姜涛的《风雨不改》。 晨光追踪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咁啊，电话旁边亦都揾咗阿刘畅喺度。早晨啊，刘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星期五嘅晚上，有咩节目呢？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啦，逢礼拜傍晚六点半啊，都有呢个哈佬好邻居啦，就是、深入咧去香港认识一下少数族裔嘅生活嘅。咁啊，嚟到最后一集啦，我哋就带大家认识一下咧斯里兰卡嘅好邻居啊。咁啊，认识一下咧有呢个印度洋之类之称嘅斯里兰卡文化。咁节目咧系啦，就邀请咗一位咧土生土长嘅。斯里蘭卡少女啊，阿 Himi 啊，咁啊認識下佢哋嘅文化。咁啊主持人咧會跟佢學佢哋嗰個傳統嘅舞蹈康提舞啊，咁啊從服飾啊、舞姿啊，去體驗下呢個斯里蘭卡佢哋嘅傳統盛會咁話。 哎呀，唔知道我又跳唔跳到咧呢、這個康提舞？今晚我都要望一望先得咯嚇。 冇錯， 呢、這個就係哈佬好鄰居啊。咁另外七點半鐘嘅時間有咩節目呢？ 有呢個基本法25年啦，咁啊節目咧繼續請嚟呢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嘅副主任啊譚慧珠，同埋咧立法會議員啊李浩然啊，咁啊繼續咧同觀眾講下咧呢個基本法之下政制發展嘅步伐同埋未來方向。佢哋咧今集會特別針對呢個行政長官產生方法，睇下佢哋有啲乜嘢解釋俾我哋聽下啦。 嗯，咁大家留意住啦，仲有咩好節目？ 去到夜晚紧接住做个健康快活人第四季就系夜晚八点钟嘅，咁呢个节目咧每一集都有一个环节咧叫做视像环岛跑特训班，咁就系有一位视像跑步嘅教练咧，就用三个月嘅时间训练呢啲新手嘅领跑员，佢嘅终极目标咧就系、将佢哋配对一个视像跑手啦，然之后共同完成呢个环绕香港岛跑一圈嘅。咁、今集咧佢哋就会去到呢个观塘海滨，就试下呢个街跑训练啦。咁但系有跑过嗰度嘅朋友都知啦，嗰度咧人来人往，其实好多手推车啊、小朋友啊，又亦都几嘈下嘅。咁究竟佢哋点样可以保障到佢哋嘅安全咧？佢哋之间领跑员同埋视像跑手他们的默契会不会突飞猛进呢？想知道的朋友今晚八点钟要留意一下这个节目、 他们是不是靠一条绳去到就真的已经谈到计那么犀利呢？今天夜晚我们呢、都可以一起看一下，大家一起就感受一下了。不谢谢阿畅，拜拜。 不谢 谢。不谢小白和不谢阿畅，跟大家看看呢今天天气是怎样啦。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31度，注意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30，27度嘅气温咧，相对湿度9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本港唯一回收纸包饮品盒机构喵方喵喵的元朗厂房租约获科技园公司延长最多半年，到明年6月30号。科技园形容这个是最终方案。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华说，他亲自和科技园行政总裁沟通，了解他们有实际困难和考虑，而当局同时希望喵喵继续在香港服务，知道对方是一间有心的公司，仍然会协助对方觅地。谢展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喵喵决定不继续服务，环保署亦都着手找政府合约商中途维持纸包饮品盒回收再造。他说一般纸品厂加装机器亦都可以做纸包饮品盒回收再造，几个月时间亦都做到。喵方喵喵创办人叶文琪在同一个节目质疑，他们需时九个月兴建浆厂，暂时他们是香港唯一的浆厂，如果其他人可以几个月内做到，他会佩服。他又说会继续回收纸包饮品盒，坚持到最后一刻，强调初心一直是在香港减废回收，会继续稳地。疫苗通行证的适用年龄今日起降至五岁或以上人士。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三至十一岁儿童的第二剂疫苗接种率不错，他有信心不会有很多儿童不能够进入指定处所。当局会继续通过多个途径，包括学校和网站，加强宣传解说。另外，政府新設立的荔枝角公園社區疫苗接種站今日起會投入運作，是首個在公園設置固定的接種站，暫時只是提供科興疫苗。楊學培恩說，當局未來會用更靈活的策略，在更多人流暢旺的場地設立接種站，方便市民。美国一连两日举行太平洋岛国峰会，来自14个太平洋岛国的领袖和代表出席。白宫宣布会向太平洋岛国提供超过 8.1 亿美元的额外援助。美国总统拜登说，会将加强美国和太平洋岛国的伙伴关系作为优先事项，并协助他们解决气候危机带来的生存威胁。又提到，美国以至是世界的安全都取决于太平洋岛国的安全。美国较早时发布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首项战略，说这些国家面临紧急的气候挑战和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这些影响越来越多，包括中国的压力和经济胁迫，可能破坏地区以至美国的和平、繁荣和安全。中方曾经说，太平洋岛国不是谁家的后院，更加不是地缘对抗的棋子，任何国家和岛国的合作都应该秉持开放包容原则，不损害第三方利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渐转天晴。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46点，升80点，总成交金额6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19点，升5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74.8升4.2，阿里巴巴78元升1.15，友邦保险65.15升5毫，美团169.5跌7毫，创科实业75.45跌3毫，华润啤酒55元升5毫，港交所270.6升1元，比亚迪股份197.9跌2.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65，瑞士法 郎0.9755，加元1.369，人民币7.119，英镑对美元1.116，欧元对美元0.982，澳元对美元0.6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报25,996点，跌425点。港金报15,590蚊，升18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62.71美元，卖出1,663.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出口。重复多次，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出口。咁至于较早前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浸会桥面。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浸会桥面。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快线咧，头先曾经有坏车噶，坏车已经拖走咗，而家主要系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右转翻落去三号干线一段比较挤塞。咁至于湾仔北咧，就因为有临时嘅交通安排，要配合听日嘅升旗仪式，由而家至到听日中午嘅12点，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嘅支路，同埋部分嘅龙和道东行线需要封闭嘅。咁而家影响到干诺道中天桥去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西隧嘅港岛出口。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西区海底隧道九龙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方面都是比较车多。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挤塞，车龙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一段还是行车缓慢，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泽安村。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界限街去观塘，近住金巴伦道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弥敦道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车多。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部分地区仲系落紧雨嘅。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香港Top 10本周推介， 呢位新晋嘅歌手咧，凭住 A B C D E F U 咧而走红啊！今次又有新歌啦，女歌手 Gail 啊，《God Has a Sense of Humor》。 friend of mine died. That's when I realized that we aren't here forever. And I wonder what she saw when she got to the other side. Was she pleasantly surprised? Were all her questions answered? Cause I look up the sky and I feel no comfort. I look down at the ground and think life's not right or wrong, it's just a little complicated. There's no rhyme or reason, cause it's only what you make it. I could cry about it or just laugh until I choke. God's got a sense of humor, cause no one's good or bad, it's just we don't know what we're doing. The world's a scary place and we're all stuck at being human. Guess it's kinda funny that there's things I'll never know. God's got a sense of humor. 俾我感觉咧，佢嘅歌除咗有噱头之外咧，都几有质素啊！呢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十位 Gail 嘅新歌《God Has a Sense of Humor》。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古迹办早前举办无障绘画比赛，拣选咗四座古迹做主题。别有心意， 咁可以当佢系一个组合去欣赏嘅。咁点解咁讲呢？因为佢可以睇到香港早期嘅教育啦，交通又睇到啦，天气预测啦，同埋军事方面嘅。 到底系边四座古迹？作品嘅水准又有几高呢？留意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应该点答呢？你有冇留意电视剧当中角色所讲嘅台词呢？我成日话对白通常可以分两种，一种系人讲嘅，另一种就唔系人讲咯。观众睇嘅时候其实分得出，所以听到一啲唔似系人讲嘅嘢就会话边有人会咁讲嘢噶？自己写剧本都会非常留意呢点，要写啲系人讲嘅说话。你可能会问啦，有冇一啲例子啊 ？OK OK。电视剧经常会见到一个角色翻到屋企就会自言自语，仲会将所有嘅嘢讲晒出嚟，好似咁啊？咦？点解屋企一个人都冇嘅？冇理由噶，有啲肚饿添，等我睇下厨房有啲乜嘢食。有个杯面，等我煮咗佢嚟食先。如果你翻到屋企真系冇人，咁啱你肚饿，见到有个杯面。你会唔会自己同自己讲晒以上嘅说话先煮呢个面呢？为咗交代剧情，就会出现呢啲唔系人讲嘅嘢。但系当你听到一啲写得好精警嘅台词，就会非常回味，甚至会引起你嘅思考。早排睇咗一个电视剧，其中一个角色讲咗一句咁嘅说话：每个问题必定有佢嘅答案。你又认唔认同呢？话说昨日晏昼在街行紧，有一位妈妈行过，旁边有一位大约十岁左右的小女孩孭住书包，妈妈有啲劳气，好大声同个小女孩讲：你读乜嘢书噶？听到呢句，我又陷入沉思。你读乜嘢书噶？好明显是一个问题啦。睇到妈妈劳气嘅样子，小朋友唔敢出声嘅反应，如无意外，应该系小朋友考试成绩唔系咁理想。妈妈大兴问罪之思，于是就讲出呢句经典台词。根据之前所讲，任何问题应该都会有一个答案。妈妈呢个问题，答案应该系乜嘢呢？应该根据客观陈述。我读紧中英数，中文学紧作文，识得讲 How are you？ 知道梯形面积系上底加下底乘高除二。如果小朋友咁答，简直系火上加油啦！ 你估妈妈会有乜嘢反应呢？咁根据事实陈述，我上堂冇心机读书，成日瞌眼瞓，经常发白日梦，完全唔记得老师讲啲乜。如果咁样答，效果又系一样。咪住先，客观陈述唔得，讲翻事实亦唔可以。小朋友应该点答呢？又系你讲嘅，每个问题应该会有一个答案噶、哦。阿女可以咁样讲嘅，每一科我都好俾心机，不过考试嘅时候过分紧张，拿捏唔到自己情绪，所以一时失准。下次我一定会考好啲。咪住先，如果咁样答，阿女会唔会好似为自己辩护，俾咗一个似是而非，亦唔系事实嘅答案呢？在成人世界，你见到的问题，通常答问题的人会给出哪种答案？客观陈述，讲紧事实，还是系兜了一大个圈为自己辩护，讲了一轮不知道他讲啲乜呢？可能这个社会用这种方法成长的人是比较大多数。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明钟， 非非不停问我，是我犯错吗？多讲反而是错，非非不停话我，别这样那么喜欢掩饰我。扮着了魔，通通不原谅我。如果说话这样奇，故事太卖力，不要管那是非，胡乱来做戏，看笑语满天飞。请放过我吧，太自我太不羁，不爱你无心机。事实是他不想太乖，东方天天清新大众一周的心态，事实大家思想太坏，非非不周不再上街，正高的姿态，事实是他不太愉快，假装天天新款摇摆，高深的一派，但愿问他可否了解，曾经我的爱好答话这样傻，请你不要随便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八元号小白饮食淘鉴。 今日嘅飲食圖鑑咧，咁啊想問下鐘哥先啦，中唔中意食水餃？ 餃水餃啊， 水餃，水餃啊，餃子咯，都可以叫餃子。 咪啲煎噶嘛， 係啊， 即係嗰兩個比較簡單。 煎嗰啲可唔可以叫鍋貼啊？ 煎餃喎，又唔係鍋貼喎，鍋貼好似 係又但又個皮又厚啲。 地區製作嘅唔同噶嘛。如果水餃啊，水餃我冇反感。但系亦都冇好特別喜愛嚇，可以咁樣講、 哦啊。 因為譬如呢一類浸喺個湯裏邊嘅嘢咧，咁喺我哋有限嘅知識裏邊，水餃同雲吞咯。 哦，係啊， 就嗰兩個比較揀，我會揀雲吞。 雲吞， 嗯， 我雲吞咧，如果喺湯入邊食，我啊覺得係又真係好食過水餃。 嗯，咁如果水餃嘅話，咁我哋去茶樓飲茶咧，咁、 嗯、 啊，如果唔使自己俾錢，咁啊，梗係叫灌湯餃啦，貴啲、 哦、 所以佢先夾喺中間咁樣。 識食啊嚇！咁我記得水餃，如果我食嘅時候咧，我都未必中意撈喺個湯入邊嘅，因為可能我都同你一樣。咁啊，如果係撈喺個湯入邊嗰啲咧，就雲吞，我覺得會出色啲、嗯，因為個皮咧。再薄啲，即係個感覺再輕厚啲，咁而且入口嘅時候咧，因為個皮唔厚嘛，咁啲料個味咧就好快脆咧，就同啲湯一齊出咗出嚟。咁、但係如果你話水餃普遍嚟講，雖佢都有啲個皮係好薄嘅，咁但係點都會厚過薄皮，即係更薄皮嘅雲吞皮。咁、水餃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皮嘅，咁、製作嘅時候你可以揀粗皮啦， 粗皮啊， 同埋幼皮啊，即係薄皮啦。 好似用個人喎，唔係形容嗰件嘢食喎。 粗皮、薄皮， 乜你咁粗皮㗎？ 因為面皮嗰啲系啦，咁除咗呢两只皮之外咧，其实坊间亦都有好多菜，即系用菜去到做出嚟。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嗰只菜嘅皮咧，即系绿色嗰只咧，其实我自己都好欣赏嘅。即系食落去嘅时候咧，佢虽然唔系话嗰个菜嘅味道系好浓郁，但系咧我通常如果整菜嘅皮，即系去到整呢啲水饺嘅时候咧，我嗰一 set 嘅饺子咧，我会特登将嗰个菜嘅比例咧去加大嘅。 点解咧？ 因为你本身个颜色都已经系绿色噶嘛，咁、你再将个馅入边肉同埋菜嗰个比例同平时嗰啲白皮咧、就再不一样，即系平时可能你系六份菜，跟、住就四份嘅呢个肉咁样啦，咁、但系如果去到菜嗰个皮嘅时候咧，我就可能会将佢系八份嘅菜，然后两份嘅肉嘅，咁、我感觉咧就好似更加清新啊、即系食落去哇呢一只咧。是特別多菜的，咁、令到第一容易啲分別邊一隻多菜啦，第二就係食落去嘅時候感覺嗰一隻咧係相對嚟講更加健康嘅。咁、除咗呢兩隻嘅皮之外咧，其實大家亦都可以自己喺屋企自製呢啲嘅叫做係啊，自製呢啲餃皮。 唔係我下嘅意思咧，唔係話唔得。只系吓，好烦噶喎，咁样啫。 系，我就知道大家都嫌烦嘅啦。咁我成日觉得烹饪嘅宗旨系咩咧？就千祈唔好令大家觉得烦先。咁所以咧，今次嘅器皿咧，先讲下器皿先，就准备定一个咧，大概手掌咁大嘅锅，可唔可以佢煲仔啦？可以我嚟煎嘢嘅煲仔。咁坊间都有好多啊，电磁炉又好，火炉嘅都有。 应该我嚟煎嘢嘅。 系啊，冇错，我嚟煎嘢嘅。点解咧？因为今次咧，我就用呢个蛋皮啊，大家即刻明咗啦。因为你先打咗可能十只鸡蛋，跟住就做啲蛋浆啦。你中意嘅你可以调味少少，譬如系加胡椒粉，我中意加少少轻啲嘅胡椒粉。然后你咧就用头先嗰个煲仔咧叫做，你就倒不一羹嘅蛋浆出嚟，倒落去滋咁啱啱薄薄地咧就 一层， 冇错啦。一层，跟住你仲喺嗰个嘅叫做镬嘅嗰个煲仔入边嘅时候咧，你仲热紧个鸡蛋啦。咁个蛋浆都已经开始成型，就成为咗一片好薄嘅皮，所以咧。我就話到點解要有個手掌打開咁大嘅少少嘅煲仔咧，咁令到你嗰個本身個皮咧就可以控制翻，好似真係嗰個 size 咁樣，係啦。然後你就事先準備咗一啲平時整水餃嘅材料啦，嗰啲肉啊或者菜啊，係啦。咁你準備咗佢之後咧，你就可以攞個匙羹仔，或者其實你功夫好啲嘅，你可以攞筷子夾住佢，跟住你仲喺嗰個蛋漿仲熱緊嘅時候咧，你就放落去。你就將佢咧就包埋佢，都係可以喺個鍋嗰度上面做噶啦。包埋佢，跟住你撳一撳。你知個雞蛋咧，有陣時如果你未完全係煎熟曬嘅時候咧，其實你仲有少少蛋漿嘅感覺，你可以黐埋佢。係啦，你可以黐埋佢嘅。咁你喺嗰個時候，你就可以已經咧就好簡單，就做埋嗰、那個叫做包即係包嗰個水餃嗰個嘅步驟啦。咁你包完佢之後咧，就一隻一隻攞翻出嚟，就排起佢。咁你個肉咧，其實有兩個做法嘅。咁呢個肉你可以事先就炒香咗佢入邊嗰個肉先啦。咁呢個佢蛋皮咧，你煎過，你唔會抌翻入個 湯入邊噶嘛。咁我都有見過人係抌翻落個湯入邊嘅。咁個雞蛋咧就唔係咁簡單去整，佢個雞蛋可能會厚少少。咁先至抌落個湯嗰度。不過食落個嘅口感咧就有少少漲。咁所以我自己個人咧，我就會覺得係先炒香咗嗰個嘅入邊嘅料，然後你畢入去個雞蛋入邊，其實呢個就可以叫做你再包一下就已經即食啦。如果你中意嘅，亦都可以同湯一齊咧，就再煮一次，咁、那個感覺亦都不一樣。咁呢個咧亦都係符合咗水餃啦，亦都係中意食雞蛋嘅人亦都好開心啦，因為你隻隻皮你都係雞蛋。蛋漿做出嚟嘅，咁可以喺嚇呢段時間五六日啊，如果落雨嘅時候唔出街，可以試下整呢一個嚇、啊、蛋漿嘅水餃啦嚇。 唔該曬你啊，我下個禮拜有噶嘛， 有噶。 白元浩的享樂時代。 今日嘅享乐时代咧，咁啊想同钟哥啦，以及咧就听众分享一下一样嘢。咁呢样嘢咧就系咩咧？就系、是、文具。咁其实而家喺M 家博物馆入边咧，咁其实都有啲booth 咧摆出嚟嘅。咁佢今次呢一个嘅活动都几得意嘅，因为佢联成咗咧就系、是、日本一啲传统嘅文具啊。咁去到咧就系、是、做一个嘅少少。其实之前已经有个比赛，今次就将啲得奖嘅作品其中几个咧。就擺咗出嚟嘅，咁佢有啲嘅嗰得獎作品，當然啦，其實佢亦都擺咗個參加辦法嘅，任何國籍嘅人，任何人咧都可以咧就上翻佢哋自己個網站嗰度，咁你將你自己認為係好有趣嘅一啲叫做design 文具嘅 design 咧，就可以設計俾佢哋，然後佢哋咧就幫你做出嚟，或者幫你 modify。即係可能你嗰個文具例如你藍色套裝嘅文具，全部都係藍色嘅，咁但係有唔同嘅筆嘅，咁佢咧亦都會將你即係modify 做靚多少少咁樣。咁、如果你話喺成個嘅叫做M 家呢一個嘅博物館入面啦，咁今次咧其中一邊咧個主題咧就係文具，佢啲文具咧有啲都幾得意喎。 我仲話阿小白俾咗一個小冊子我睇啦，同埋一個單張我睇咧。几靓喎！ 系啊，佢其中咧有嚿擦纸胶咧，唔知阿钟哥有冇见过呢种擦纸胶咧？其实佢系好多个好似四方形嘅。 啊，呢只冇啊！ 系啦，平时系一嚿长方形噶嘛，佢今次咧系好似好多个正方形，砌好似积木咁嘅样嘅。 即系有啲不规则。 冇错啦，非常不规则嘅擦纸胶咁样。咁佢咧都几得意，即系佢 design 佢原意系咁样嘅。佢话到因为咧喺我哋做一啲写字嘅工作嘅时候咧，就写错字，可能有啲位系好精细嘅。好精細嘅時候，如果你個擦紙膠擦到頓咗咧，即係咩叫頓啫？即係個頭咧已經唔係一個角落頭啦，就變咗係掘頭嘅時候，你好容易就會擦埋側邊嗰啲嘅。咁、佢由於佢整咗咁多個嘅角落頭，佢話無論你點樣擦咧，佢啲角落頭嘅數目咧都唔會鋭減，所以變相咧，當你再喺做一啲更加精細嘅寫字嘅時候，你要擦咧，佢一定可以幫你擦到啲好仔細嘅位置。所以其實有呢啲咁嘅 design 啦。咁所以原來文具咧，佢呢個都幾得意。 但係、這、呢個淨話小白講呢個擦紙膠咧，其實等於你有好多粒嘅方糖， 係啦係啦， 中間有好多個窿， 中間有好多個窿。 咁呢啲咧以前出嘅時候，如果以前出啊，啲人一定會話偷工減料， 係啊， 你呃咗我好多位咁 樣。係啊，而家就唔同啦，而家嗰個套路一定 有個原因喺度嘅， 人哋解釋埋俾你聽嗰個 design 係點樣。咁、另外咧仲有一個膠紙組啊。個膠紙座咧都幾特別喎，其實佢膠紙座可能有細嘅，好似拳頭咁大嘅啫。 係 拳頭咁大嘅膠紙座咧，咁啊跟住佢你就咁放喺嗰個佢自己貼咗喺個台上面嗰個嘅叫做面上面咧，你就咁好大力咁樣扯個膠紙咧，個膠紙座係唔喐嘅。但係如果你細細力拎起，用兩隻手指拎起個膠紙座咧，你發覺原來個膠紙座都可以俾你拎起。所以呢啲嘅 design 就好人性化。咁原來啲文具咧。都可以有咁好嘅發揮，因為呢啲都唔知道。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就可以睇下好多唔同啲得獎嘅作品啊！咁喺呢個M 家嗰個位置噶。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梁榮忠，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